晨，呢一个时段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空气船船仔亦都系星期四嘅朝头早咧，翻到嚟直播室同大家倾下偈啦。一样啊，睇下睇究竟日期几多先。今日系3月12号，农历就系2月初三。出边嘅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6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系属于低水平嘅。头先咧翻到嚟嘅时候都觉得有少少冻啊，所以咧戴翻件颈巾，大家都不妨咧着翻厚少少，然后咧戴翻条颈巾，因为相信咧虽然今日嘅最高气温系大约22度嘅，咁但系依然咧都系有少少清涼，咁記得著舊衫啦。 晨光每日一格， 你人生之中有冇遇到一啲刻意為難你嘅人？可能佢哋係造就你變得更加好嘅人嚟嘅喎。呢啲人可以叫佢做逆境菩薩啊，即係點呢？意思即系话佢好似俾我哋带来好多痛苦或者折磨，咁但系实际上佢反而令到我哋得到磨练，喺痛苦入边会有所领悟同埋成长。其实每个人生命入边都会出现过呢啲人，可以系读书时候一啲好严厉嘅老师，喺一啲工作上面好似好不可理喻嘅上司，或者系不择手段嘅竞争者，搞到你会非常之嬲。不过呢个时候佢比起贵人会令我哋知道咗自己嘅不足，喺艰苦情况之下可以锻炼我哋嘅意志，亦提醒咗我哋最紧要一样嘢，就係千祈千祈唔好成为佢哋。咁所以呢个时间嘅你，如果真係遇上咗佢哋，可以试下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諗，就係除咗讨厌佢哋嬲佢哋之外，可唔可以多谢佢哋为你带来成长呢？ 穿天际大气，能明白星与距离，未能每晚入住你心扉。为理想竟冷落你，如忘掉分秒日期，未能每次说句对不起。即使不再有白天，大地上积雪10年。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见，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变我的旨意。人和事也难预见，下世纪天气大变，但陪着你漫游天边。上积雪10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见，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变我的旨意。人和事也难预见，下世纪天气大变，但陪着你漫游天边。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晴和暴雨难预见，或日落地点改变，亦能看见从不变我的天。人和事也难预见，下世纪天气大变，但陪 首歌是古巨基天气会变。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跟大家看一看天气先，今日天晴啊，几好啊，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比较大，咁所以大家记得着翻件衫啦。周末期间渐转潮湿，日间温暖，出面嘅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6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即系低水平噶。同大家揭一揭报纸啊，唔知你咧瞓觉嘅时候中唔中意戴住耳机嘅咧？戴耳机呢一样嘢咧，船仔平时行街或者系搭车都经常戴嘅，但系瞓觉如果戴住咧，就一定系因为楼上楼下装修啦。咁但系如果你真系习惯咗瞓觉嘅时候听音乐，然后真系戴住个耳机嘅话，记得要小心啲，可能会铸成大错噶。因为近日在山东有一个王姓王的女子，她就持续了2年是戴着耳机听着音乐睡觉，她导致到她左神经左耳神经是永久性失聪的，咁系要戴一个助听器先帮到自己，因为佢咧就话啊，最近听唔到人哋讲嘢，于是就决定去到医院咧去检查一下自己嘅听力。咁原来咧，佢大学嘅时候夜晚好中意听歌瞓觉噶，一听咧就真系听一晚，大约有2年时间系咁样。咁于是咧，慢慢一啲祸害就开始浮现啦。咁其实佢系做秘书嘅，佢就话啦，而家咧佢同一啲嘅佢嘅上司去开会咧，系要听唔到嘅，听得好唔清楚，好可能咧会为佢嘅生活带嚟好多嘅不便。咁医生就话啦，咁其实佢咧永久性失聪咧，系因为你长期唔合理咁样戴耳机，令到我哋个耳仔咧有一个好成日喺一个噪音损伤嘅环境入边，造成咗不可逆转嘅损伤。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真系习惯咗听住音乐啊，或者戴住耳机听音乐唔系问题，但系如果你咧系遵守翻3:60嘅原则咧，咁就冇事噶啦。咁第一就系唔好令到我哋嘅身体咧处于60分贝嘅环境，系超过啊。咁第二咧就系无论你系戴住耳机，定系喺一个非常之高分贝嘅环境入边咧，都尽量唔好超过咗60分钟，即系嗰个地方留超过60分钟。咁第三咧就系我哋嘅电子产品或者电脑咧，佢个音量咧都唔好超过嗰部电脑或者个电子产品嘅60% 嘅音量。咁只要维持翻3:60嘅原则，咁相信大家咧都系会有一个非常之好嘅耳仔嘅。亦都记住，千祈唔好长期戴住耳机，好可能咧会为大家带嚟一啲唔好嘅结果噶。 静默，竟不知不觉眼泪又滑落如何，能慢慢让眼泪流光。家居的摆设满地被掉落，而他的东西跟我独自静坐，傻摸还悼念着往日时光。住过抱憾都不期待，对望过对骂都很无奈，爱不是爱。哦，这份爱已逝去不存在，已经知道分手重来。 呢首歌系黄淑曼 I'm All Alone。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茶渍咧，其实真系好难处理嘅。咁唔知道大家有冇用过其中一款叫做过碳酸钠呢一种嘅漂白神器，去将一啲哇可能好多污渍嘅水壶变翻干净呢？如果你平时咧都系中意饮茶啦，咁可能有尤其是胶水樽啊，咁入边咧可能你用咗洗洁精不断去洗咧，都系洗唔走所有嘅污渍嘅。咁大家不妨咧，原来可以试下用过碳酸钠嘅。咁点样用呢？首先就跟翻产品嘅指示嘅比例啦，将热水同埋过碳酸钠去混合，咁然后再将一啲充满啤色污渍嘅玻璃水樽啦，或者系胶水樽咧，咁就放入去呢一个过碳酸钠入边咧浸一个钟。千祈唔使洗嘅，因为点解呢？原来啲茶垢咧系会自己自动脱落，而且咧系浮起，令到成个水壶焕然一新，非常之靓嘅。咁不过大家都要注意，尤其是咧，因为过碳酸钠同埋其他嘅水啦，譬如咁佢接触咧，其实系会产生气体嘅，咁所以就小心啲，唔好吸咗入去啦。如果你真系要大量使用咧，记得揾翻一个通风良好嘅地方。咁另外就系记得要戴翻手套啦。咁同埋咧，唔好同一啲盐酸、醋酸或者系漂白水咧去混合使用嘅，避免去造成一种化学嘅变化，有一啲嘅有毒气体。咁另外啦，如果咧你系唔好用一啲好似容嗰啲容器装住呢一个嘅过碳酸钠咧，系叫做食用容器装，佢系点样咧？因为入边有啲粉末咧，其实有时睇起嚟咧有啲似太白粉嘅。咁同埋呢一个番薯粉，咁你如果真係用返你平时用嚟装食物嘅嘢嚟装住呢，咁其实係好容易食咗嘅，咁所以大家要记住啦，千祈千祈呢就唔好搵一啲嘅食用容器去装住你想要嘅过碳酸钠啦。咁另外呢，如果你係想试下洗呢一个洗衣机呢，都可以试下用过碳酸钠嘅。可以点样做呢？就係、是、呢，首先呢，过碳酸钠呢佢嘅溶液係比较偏碱性嘅，咁所以记得头先提过嘅嘢就要戴返个手套啦。咁另外呢，其实欧式同日式嘅用量有少少唔同嘅，因为日式嘅洗衣机一般呢都唔可以自己揀水温，咁所以呢用返自来水嘅水温就 ok 啦。咁就将嗰个过碳酸钠摆入去洗衣机入面，咁佢係会自己去分解返啲污糟嘢，而且呢係浮咗喺水面嘅。咁因为日式嘅洗衣机本身咧就有滤网啦，唔需要惊话哇要特登抹。咁但系欧式嗰啲咧就冇滤网嘅，咁就记得咧搵翻条毛巾咧去抹翻走呢啲嘅污糟嘢。咁另外咧亦都要小心啊，唔好搵其他化学物质捞埋一齐用啊。呢首歌系黄明德《自我反省》。 并无什么最后讯息，你没回复我，但承受失恋要何？纵然未可约会更多，我们曾对错，无非情感难再突破，但我怎意料陪伴令好感变弱，累你在旁长期受委屈退让，绝配吗？全是妄想，被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沉伤，没法牵手遇上，牵手前途竟不顺畅，恨我蠢太没智商，没看穿你在暗想，其实我极无理，你极嫌弃，抱着负能量受够伤。 什麼？你亦讚好，以為還不錯，實情並不多快樂。未來儘管紀念再多，未能同慶賀，願記憶一閃仍掛念我。但我怎意料陪伴令好感變弱，累你在旁長期受委屈退讓，絕配嗎？全是妄想。被你分手離場分手，和平都不尋常，害怕清醒如常清醒，任何憧憬唯求阻止陰影膨脹，完全蠶食理想，落淚如何倔強，次次才學會體諒，為你設想。和平都不尋常，沒法牽手如常牽手，前途竟不順暢，恨我蠢太沒智商，沒看穿你在暗想，其實我極無理，你極嫌棄，受盡創傷，自我反省離場反省，難捱這種痛癢，清醒凭何憧憬，唯求阻止阴影膨胀，流如地妄想，常为你紧张。偏不可勉强。 我哋听一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嘅六点半嘅时候咧 ，Vicky 亦都翻到嚟直播室会同大家倾个偈。咁七点钟咧，小白亦都会翻嚟同大家一齐主持交通天文台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强烈反对并且谴责《华盛顿邮报》编委会题为《香港以新安全法加倍镇压》的观点文章，认为内容具有误导性和不当言论。邓炳强去信华盛顿邮报，说有关黎智英和47人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的法律诉讼仍然进行，任何人都不适宜对案件的细节发表评论，重申所有案件都严格以证据为基础依法办案，所有被告都受到法律保护，接受公正审判。對於文章說唯一合理可信的判決是47人無罪獲釋，鄧炳強說建議極度不恰當，認為有關主張是不尊重香港法院行使獨立司法權，並且公然干涉法院司法公義。他認為文章忽略了香港基本法23條立法的憲制義務，並且說文章提及的違法行為海外都有相應或者類似的規定。有传媒报道，中大医院有多个护士投诉怀疑被一个男职员性骚扰，中大医院说院方已经按既定机制向有关人士作纪律处分，包括发出警告信和调离原有部门。而根据内部调查结果，院方认为没有充分证据显示涉事行为已经构成刑事罪行，所以院方没有向警方报案，亦都没有阻止受影响的员工报案。 中大医院话，一向非常重视职员嘅意见同埋投诉，而院方喺接获投诉之后，已经按既定机制即时展开内部调查，严肃跟进，并且暂停相关人员嘅职务。由于涉及私隐问题，内部调查同埋惩处，人力资源部一般会提醒所有涉事同事喺内部调查期间，不宜向其他人透露详情。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呼籲在齋戒月期間在加沙和蘇丹停止敵對行動。穆斯林齋戒月在星期一展開，古特雷斯說齋戒月是全球穆斯林倡導和平、和解、團結的月份。齋戒月已經來臨，但是加沙的殺戮、轟炸和流血仍然繼續。他呼籲加沙立即停火，消除所有人道主義救援障礙，並且釋放所有被扣押人員。古特雷斯又再次敦促蘇丹衝突各方在齋戒月期間停止敵對行動。他說蘇丹人民面臨飢餓、恐怖和難以形容的苦難，交戰必須要結束。中国、伊朗和俄罗斯三国海军昨日起一连五日举行安全纽带2024联合演习。中国国防部在公布之中说，演习是根据年度计划和各方达成的共识进行，中方将会派出第45批护航编队导弹驱逐舰、乌鲁木齐舰、导弹护卫舰、林宜舰和综合补给舰东平湖舰参与演习，目的是共同维护地区海上安全。俄罗斯国防部就说，三国合共有十几艘舰艇、快艇、保障艇和三架直升机参加演习。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渐转潮湿，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人人广播， 用少数族裔的语言讲他们在香港的故事。 What's my story in Hong Kong? 因为 dad को शुरू से लगता था कि लोग तो उसने मुझे यही बोला कि आपके पास अभी टाइम है। मुझे उम्मीद है कि उनकी कहानी आप बहुत इंस्पायर करेगी。 CIBS 节目《我在香港的故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食肆要走数，零售要走数，酒店都要走数，令人走数，全城走数。 管制即弃塑胶新法例在2024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开始分阶段实施。食肆和零售商不再供应或售卖即弃胶餐具和九种即弃胶产品，酒店亦不再免费提供即弃塑胶洗手用品和胶樽装水给客人。详情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epd.gov.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早晨早晨，3月12日星期二的朝头早，好精神啊！今天回来的时候见到好漂亮的天空啊，紫紫地色，这样渐变色，见到个太阳开始出来了。希望大家今天都有一个开心的早上。 1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67%，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是低的。这个时间除了有 Ficky 之外，当然就是有船仔啦。早晨船仔。 早晨啊 Ficky。 早晨啊，见到你呢，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人都能零舍醒神。 可能因为我真的这个直播室入面的一点亮光啊。 都可能是的。 小白在度话唔系啊嘛，咁自恋嘅， 讲下笑啫，啲头先要开心啲噶嘛。其实咧都讲到啲开心事啊，就系啊，琴日啦，同埋前日咧都有亚洲电影节啦，同埋奥斯卡嘅颁奖典礼啦。其实喺呢一啲颁奖典礼嘅时候咧，以前细个吓，特别系隆重其事嘅，系会同屋企人真系坐定定喺屋企咧，无论乜嘢颁奖典礼都一齐嚟到去睇嘅。咁呢一个就会变成咧系我同屋企人一啲好似系传统习惯咁样，虽然唔关我哋事，咁但系因为譬如无论系电影嘅颁奖典礼啦，甚至系一啲歌曲嘅好似十大颁奖典礼啊咁样啦，其实呢一啲咧，因为同我哋好似虽然话冇关，但系又好似好近，因为我哋会睇啦啲戏，啲歌我哋会听啦，究竟中意嗰套戏或者中意嗰首歌有冇入围咧？咁呢一个就变咗系同屋企人一个好好嘅叫做亲子活动啊！细个嘅时候， 我而家都有睇噶，都 同屋企人一齐系咪？ 即系大台嗰啲啦。咁港台嗰啲，當然我就仲開心，因為我自己親身坐埋喺度睇啦。 係啊， 咁就係我覺得係開心個位係，如果你真係見到自己中意嘅歌手或者中意嘅演員攞獎嗰一刻咧，佢哋講啲感言，你真係會俾佢感動到。 係啊， 因為你又會明佢真係擺咗好多時間心機去鑽研一套戲或者鑽一首歌，佢哋拎到一啲殊榮嘅時候，你又會為佢好感到驕傲咯。 係啊，咁嗱講開咧，就係呢幾日咧都係一啲電影嘅頒獎典禮啊。咁我哋今日可以講下啲戏院嘅冷知识， 戏院冷知识好啊，你啊， 系咪一定会凉冻啲啊？即系冷气点解会咁冻啊？咁样嗰啲点解啊？你冇谂过戏院 最近啲戏院真系冇咁冻，我觉得 好似听到大家嘅诉求， 系啊， 或者最近天气又真系特别冻，佢哋都觉得啊。温度可以減翻低少少， 咁咪好咯，環保啲咯。 係啊，其實係嘅。嗱，首先咧就係問下船仔，有冇發現就係，好似喺戲院咧，大部分嘅戲院啦都係紅色嘅地氈啊，入到去一啲座位咧都係紅色嘅，有冇諗過點解咧？ 我真的没想过，莫非是因为想自己大家好像在走红地毡那样即是手影礼，我走过呢我都 feel 到我是其中一个星那样。 之前也有讲过的，就是呢啊为什么医生啊那些医生袍啊要是绿色，就是令到眼睛会舒服一点，因为他望得太多红色的东西嘛。那究竟为什么戏院的凳啊旁边的墙壁啊都是要红色的呢？原来呢都是跟我们的眼睛呢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原来科学家呢就话啦，原来当室内嘅光线变暗嘅时候咧，如果喺红、橙、黄、绿、蓝、靛、紫呢七种颜色里面咧，原来呢七种颜色里面，红色系最快喺我哋眼球之中，即系眼睛入边最快消失嘅颜色。 哦， 即系你可以试下今晚嘅时候，黑掹掹嘅时候啊，唔好开灯先，开灯先，然之后咧就摆几款衫喺度，究竟你一熄灯嘅时候，最快睇唔到边只颜色咧？就一定是红色的了。 哦， 是啦，咁所以呢就会选择咗喺戏院里面用到红色呢一种嘅颜色，咁令到大家去睇戏嘅时候坐定定，灯光开始慢慢变暗嘅时候，放映个电影嘅时候呢，咁然后呢你唔会即刻见到其他好似仲有其他颜色喺度阻碍你喎，咁所以就点解会用到红色，就是因为我哋嘅视觉上面更加容易去集中喺我哋嘅荧幕上面。 哦，原来是咁有智慧嘅，即系唔系我嗰啲以为自己系系明星啊。 但系你呢一个谂法咧，我曾经都谂过，系咪要俾大家有一个红地毡嘅感受咧？咁样，咁有冇谂过就系、是、啊？点解未播完一啲片尾嘅时候，即系啊套戏做完啦，有阵时咧都会见到有唔同嘅制作人啊，可能剪片师啊啲名咪会经过嘅，即系出嚟嘅。咁有冇谂过点解嗰阵时就会慢慢开始着咗一个散场灯咧？ 因为佢唔够时间去清洁。咁但系又赶住俾下一批人用，咁根据呢个成本嘅考虑咧，佢就决定开灯。另外一个原因咧就系香港人比较 比较赶时间啦，系啊，比较赶时间啦。咁所以大家习惯咗片尾即刻走嘅时候，佢发现哇，点解全世界都走嘅？不如我就早啲开灯，等大家都一齐走啦。 嗱，其中呢一个咧，你都讲得啱嘅，因为大家咧都赶住走啦，希望安全起见，早少少开个散场嘅灯光，咁咧就可以俾大家睇清楚啲，睇到个路线啦，同埋另外令到我哋嘅眼球咧都可以慢慢习惯翻，因为佢唔会一下子就好光噶嘛。 系啊系啊，慢 慢嘅，细细地油油地嘅灯仔，等大家咧可以等阵出翻去嘅时候，就令到我哋嘅眼睛咧可以习惯得到个灯光咁样啦。 哦， 系啦，咁有冇谂过就系最后一个啦？就系有冇谂过我哋点解啲电影多数都系维持喺90分钟啊？咁样左右嘅咧，香港电影就多数90分钟啦，外国嘅西片啊，有好多就系维持喺120分钟左右啦。有冇谂过点解有呢个数字嘅咧？ 因为我估系人类嘅 focus 最多都系90分钟到120分钟， 都唔系噶。有阵时有啲两三个钟嘅电影咧都 OK 噶，只要佢个剧情紧凑嘅话。 系，但系大量嘅呢一类型电影我都瞓着咗嘅，系啦。譬如咧，哎呀，好衰咁样讲，有一套电影好出名嘅，舒淇做嘅，咁成套戏得三句对白嘅啫，我真系对唔住，我睇咗10分钟，我瞓着咗，之后我就熄咗。 你太攰啦。 系啦，佢艺术性好强啊，喺国际上系享负盛名嘅，但系我咧就真系我渣啲啦，系啦，我就中意一啲多啲对白嘅电影。 嗱，其实咧又唔关咧，系咪大家喺个时间上面集中上面唔关呢样嘢事嘅，反而咧就系关商业嘅事啦。 哦， 90分钟咧就好快俾大家 count 到个数，就系戏院可以喺一日里面究竟赚到几多嘅钱。 哦， 咁呢一个就真系商业嘅问题啦。咁但系咧维持咗，譬如90分钟至120分钟，就好似变咗一个定律咁样，大概 around 嘅时间咁样咯。咁所以喺戏院里面咧，其实都有唔同嘅冷知识，就系、是、譬如好似就系点解戏院里面一定要有爆谷啦，有汽水俾大家卖啦。但系而家其实多咗咧，好多人咧都唔会真系，除非真系一啲合家欢嘅电影啦，甚至乎系贺岁片啦，咁就大家先会买啲嘢食入去嘅。而家好似多咗咧，发现就系香港嘅市民咧喜欢就系安安静静咁样去投入喺部电影度。 因为我都发现啦，尤其是可能因为我自己亦都习惯咧，系唔系好食爆谷嘅，我都觉得可以唔使食嘢嘅睇电影， 系 最紧要唔好同我讲嘢啫， 系啦，同埋大家喺睇戏嘅时候啦，都记得戴翻件褛啦。如果冇嘅话咧，好多戏院咧都有块毡俾大家嘅，即系惊女士冻嘅时候咧都可以冚一冚，唔好冷亲啊嘛。我系 V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百科。 今日天晴啊，早上会清凉嘅，日间都会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2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稍后咧就会转吹呢个东风。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8%，终于唔系咁湿啦。但系今个星期尾又话会渐转潮湿噃。春天嘅时间就系咁噶啦。潮潮湿湿，今日就唔系同大家喺晨光百科里面咧就讲潮湿，我哋要讲下就系会唔会有啲人啊，甚至我自己都系嘅，喺有一啲好攰嘅情况底下咧，我哋都会有一个习惯，就系、是、拍手指。有冇谂过点解拍手指啊会有声啪啪声嘅咧？拍手指是不是会令到我们的手指又会变粗呢？原来拍手指会发出声音是由于我们的人体里面正常的关节里面都有一些液体，即是关节和关节之间有些液体在这里。当我们的关节拉扯的时候，液体里面就会有些泡泡气泡。当我哋拍手指嘅时候咧，唔系拍到嗰啲骨嘅声音， 而是那些气泡爆了的声音来的。咁所以大家咧拍手指嘅时候唔使惊，唔会拍断条骨嘅，只系我哋关节同关节之间一啲嘅液体、一啲嘅气泡爆咗啫。咁究竟拍手指又会唔会令到我哋手指变粗啊？物理治疗师咧曾经有讲过噶，其实拍手指咧系唔会直接去摩擦我哋嘅骨嘅，亦都唔会拍到嗰啲软组织，所以系唔会伤害我哋嘅手指。更加咧系唔会变粗，所以有阵时咧，我哋想手指放一放松，可能写嘢写得太耐啊，打字打得太耐嘅时候咧，拍下手指 OK 嘅，甚至有阵时我紧张咧，都会想拍下手指。咁而家知道咗，拍手指系唔会令到我哋嘅手指变粗。亦都唔会影响我哋嘅骨骼，咁就可以安安心心咁样去放松一下，拍几多手指都得。甚至咧，有啲人同我讲，佢话佢哋会拍佢哋嘅脚趾骨添啊。喺 KOL 环节之前，我哋听一首歌，嚟自钟舒曼嘅。What you get?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穿街过巷，来来来向前闯，谁人活得多快乐？无为自己保也爽。OK， 我怕人们全数计可，每日活得更快乐。就算再爬着斜坡， What you get now? What you think is what you get? 全一眼。 送春悲秋不及收。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三月十二号继续是星期二，有 Catherine 在这里。早晨 Catherine。 早晨 Vicky。 Catherine 啊，我最近表哥呢就结完婚啦，咁我喺佢嘅婚礼上面呢，其实都諗咗一个问题，就係、是、好似新人一定要斟茶俾长辈。 冇错。 其实喺婚礼上面啊，结婚上面啊，茶係代表住啲乜嘢意思嘅呢？ 其实茶呢喺婚姻入面呢係有好多唔同嘅寓意嘅。咁譬如呢喺明朝嘅时候呢，喺一个记录啦，文献啦，已经记录过呢，当时呢他们觉得茶呢你种了下去土壤里面是不可以乱移植它的。 嗯、 当然因为以前的农业技术是没有现在那么好，那他们就觉得啊，第一茶你是不能移植，所以代表呢你是一生一世的这个婚姻。 嗯、 第二它是四季常青的，即他不会说好像红叶那样、啊、到冬天十二月一月就变红落叶，它都是呢经常性都是一个常绿性的植物啦。另外它生命周期非常之长，譬如我们有些古茶树是过百年上千年的茶树，咁亦代表咧呢个婚姻咧天长地久咧白头到老啦。咁另外就系佢有好多茶叶嘅种子啦，咁呢一啲种子都系寓意咧我哋可以 多结种子， 系啦， 儿孙满堂， 儿孙满地，我谂唔到个字，系啦。咁所以咧喺茶入边咧一个彩礼啊，亦都叫做茶礼啦。我哋睇翻啦，譬如唐朝嘅时候咧，当时文成公主啊远嫁嫁妆入边咧系有陪嫁嘅茶叶，咁所以当时咧佢哋嘅结婚彩礼啦、嫁妆啦，普通百姓同达官贵人咧，都一定会有系茶叶喺入边嘅。 哦，咁而家就少啲啦，系咪啊？有阵时啲朋友结婚咧，你都会想送下礼物噶嘛，都好少听话会送茶叶。之后可以试下送茶叶。 系噶，其实而家少数民族咧，有啲都仲系有一个送茶叶同送茶具嘅习惯嘅。咁譬如我哋讲紧拉姑族啦，云南嘅拉姑族啦，男家咧去女家求婚嘅时候咧，要带一包茶叶啦，两只茶叶罐啦，同埋两套茶具。布朗族仲犀利，唔理你咧，就算系有钱定冇钱啦，你估要送啲乜嘢俾对方？ 茶壶。 女方咧喺个嫁妆入边咧，要一棵茶树啊！ 茶树 啊！ 我点样连根拔起送棵茶树咧？ 布朗族咧好多都系一啲古代茶农嘅一个后族咯。咁譬如而家就算系广西瑶族啊、藏族啊，佢哋好多时候咧都会，譬如藏族就会用酥油茶啦。我哋讲紧广西族啦，佢哋就会系老人家反而去俾一壶清茶啲新人。哦，同埋去祝福佢哋噶。 譬如送茶树啊，咁嗰啲茶树有冇话我指定一定要红茶，因为鸿运当头咁样嘅咧？ 其实咧呢一个都系我哋对茶嘅一个误解嚟嘅。譬如我哋茶树咧，理论上任何一棵茶树咧都可以变做六大茶类，可以变做绿茶、红茶、黄茶、白茶、乌龙茶、布里茶，系啦，理论上系嘅。咁云南嚟讲啦，头先我哋讲布朗族啦，佢哋主要都系一啲云南嘅大叶品种啦，咁同埋好多都系咧已经喺当地咧种植咗好多年嘅茶树。咁佢哋当时佢哋当地嘅人咧，就主要用佢哋制作比较多嘅系黑茶类啦，都有啲系做绿茶同埋红茶嘅。 咁但系运送茶树嘅过程当中，有冇啲咩特别嘅技巧嘅咧？ 呢一个咧就已经涉及农业学方面啦。咁我睇过佢哋咧，有啲系真系将一啲新茶树种上茶山啦。之前咧，其实佢都要系养佢去到三岁左右咧，嗰棵树咧先至可以真系去山上面去种植嘅，因为佢哋个根系。发展得更加好啦。咁以前就真系古茶树，甚至乎佢哋嗰啲茶树咧，系讲紧几百年前佢哋嘅祖先已经种落咗嘅茶树。咁、譬如去云南啦，我哋可以去睇到一啲过百年嘅古茶园啦。疫情前，我嗰阵仲大肚啊，去咗呢个景迈山。咁佢就系一个 景迈山喺边噶？ 景迈山喺云南嘅， 喺云南 系啦，喺云南嘅。咁佢而家咧已经入咗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嘅一个保护名单啦。就系佢系一个最古老嘅。古茶园之一，咁而家咧你可以去睇到啲茶树咧，每一棵咧都高过个人头咁高嘅，系啊，好似森林咁样啦。仲可以咧去租借一啲少数民族嘅衫啦，同埋咧去嗰度体验下摘茶叶啦，同埋制茶嘅经验咯。但系咧喺贵州咧，佢又可以好得意嘅，可以代表退婚嘅。吓，系啊！以前咧， 即系我送啲茶叶俾你，就系等于我唔爱你啦咁。 系啊，但系以前咧，你谂下，以前系咪你自己决定嫁俾边个啊？ 唔系， 唔系啦。咁好多时候都系父母啦，拣咗啊，你要同佢结婚啦咁样。咁但系喺贵州咧，比较有趣嘅咧，就系如果个姑娘唔同意。啊！我真系唔想嫁呢个人喎。咁咧，佢就可以咧偷偷地咧去到男家嘅屋企啦，同佢哋嘅父母亲咧打完招呼之后咧，就偷偷地挤低一包茶包。 係啦，咁咧就走啦，咁就代表咧佢已經係反對呢段婚事。但係如果萬一啊，如果男家知道呢個女仔係有退婚嘅意圖咧，咁佢嗰刻咧捉住個女仔。即刻就誒、哎，我而家劏只豬，跟住即刻做埋儀式咧，又就可以娶咗呢個女仔。 哦，即係類似搶婚嗰啲。 搶婚啦，係啦，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個女仔咧就要好高度保密嘅情況底下，即係要揀一個啱嘅時機啦。 唔可以俾人發現之後， 太明顯 放低啲茶葉。 係啦，唔可以太明顯。擠低咗個茶包之後咧，咁就走啦。咁當然啦，你翻屋企咧，爸爸媽媽就一定 問你做咩事啦。 可能就一定係俾人打或者俾人鬧噶啦。咁、不過咧，亦都係一個女性啦，佢系为咗争取自己幸福嘅一个象征咯。除此之外咧，而家我哋都仲系有一个敬茶啦。咁、譬如我哋去斟茶俾父母长辈啦。咁好多时候我哋一结婚嘅茶会用咩啊？ 我咧嗰阵时结婚咧系一支支乌龙茶咁样倒落去嘅啫，唔系真系煲嗰啲茶嚟噶，系咪唔好咧咁样？ 嗱，咁传统咧，我哋除咗有茶叶啦，仲有莲子啦，同埋红枣嘅。咁茶叶咧，咁可以譬如用一啲喜庆啲嘅茶啦，譬如大红袍啊，或者红茶甜甜蜜蜜啊，咁呢啲都非常之好啦。咁除此之外咧，红枣咧就代表鸿运当头，但系记得咧红枣核咧就唔好整走佢。 点解嘅？ 红枣核个核系代表种子啊嘛，系、啊，咁就代表子孙嘅意思啦。咁莲子亦都代表年生贵子，咁都唔使去皮添噶。咁另外龙眼咧，有啲会用龙眼红枣嘅。咁、龙你又估下代表乜嘢？ 龙飞凤舞。 传统社会 龙就系等于子， 系啦。咁所以咧，龙就系代表男性承继人嘅诞生。咁、不过咧，而家呢个男女平等嘅世代啦，同埋我甚至乎咧，身边好多人咧，我谂十个有八个都想追女。咁呢啲都系一啲传统嘢啫。 知道就系斟茶俾啲长辈嘅时候咧，经常都会有个大冚者咧，就会讲啲祝福嘅说话。其实喺饮茶嘅时候，点解要听呢啲祝福嘅说话嘅咧？ 咁呢一啲梗系寓意嘅嘢啦。咁我哋中国人咧，好多时候都讲求呢一啲嘅好运嘅说话嘅。咁、我今日咧都赠大家几句啦。 好啊， 系啦，通常都系用押韵嘅语气去讲啦。譬如我哋话斟茶俾阿爷，等佢日日笑骑骑；斟茶俾公公，买楼唔使供。 哇，正 啦、啊！咁大家咧仲有好多嘅，咁你大家就可以自己谂下啊，公公大伯姑姐。咁总之后面嗰两句咧押韵就得噶啦，同埋要好意头咯。 6:59，听听新闻简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头早啊7:07，咁啊16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0%嘅早上，朝头早咧都凉凉地嘅，咁啊如果各位而家出门口咧，可能都有翻件披肩啊嗰啲稳阵啲啦吓，咁啊如果唔系啊冷亲啦。 你睇我都有，你都有啊？ 我都有，咁早4:幾起身嗰啲，我哋呢要啊， 凉嘅， 惊自己虚。哎好啦，哎啲废话唔讲啦，咁啊朝头早咧，咁啊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有啲啲。 早晨啊两位， 早晨啲 早晨啲啲，咁啊见到啲啲今日嘅心情。我都不止一算啦，出边嘅交通情况似乎都唔错、 有时我觉得咧几难睇我样去算出边嘅心情，唔系睇算我睇我样去算一算咧出边嘅交通啊，因为我成日都系咁嘅样噶嘛，尽量希望自己笑多啲，开心啲。 系啊系啊 系啊， 就 算咧平时喺走廊见到 Didi 啊，都好开心噶。 系咩？我反而有阵时喺走廊见到佢咧。就通常赶紧时间嘅、，Didi 出现喺走廊，即系代表一定系赶时间。 我哋针水嘅时候，除非针水， 如果唔系佢咪冲去，即系冲去有阵一台报咧。 一台，我哋都知啦， 梗系知啦， 好繁重啊嘛。一台、二台、五台普通话台、三台、四台英文台， 周围走、啊。 除咗抌嘅之后，我哋嘅飞纸仔啦，即系除咗抌啲 notice 之外咧，咁啊就有阵时亦都点解会咁？ 好趕入去直播室報交通消息咧，係因為要仲要攞埋啲最新嘅交通即係嗰啲料啊，跟住先入去報嘛。 最主要係新得嚟重要啊嘛，恆常嘅半個鐘頭跟新聞就係恆常啦。咁但係最特別咧就即係依啲就唔希望發生噶啦，通常都係咧係大單嘢，我哋先會咧俾啲同事報啊嘛，你都知啦，所以就真係唔希望發生咯。係啊，壞下車算啦。 係啊，壞車嗰啲就自己開車之前就盡量檢查下先啦。 嗯，睇清楚自己架車， 睇下啲胎啊。 係啊，同埋我哋嚟緊啊星期六啊又潮濕啦。 哦， 係啊，大家記住。 以為你講咩添？ 因為潮濕咧，有陣時唔係落雨，大家會忽視咗啊。咁其實個胎咧，究竟嗰啲紋啊，究竟有冇蝕咗啊？咁即係睇清楚啲。如果唔係咧，道路濕滑咧，揸車就好容易有意外啦。 係啊， 係啦，檢查咗呢幾日咧，乾燥啊，快啲 check 下架車。 係啊， 今朝早嘅温馨提示咧，就係叫大家檢查架車。 系啊，出车之前啊，出车之前最紧要检查架车。 系啊，系啊，半路死火或者其他嘢咧都好麻烦，自己又麻烦，亦都麻烦到人。 我有试过有啲朋友啦，咁佢试过咧就系揸到半路嘅时候冇油。 啊，我都系啊，试过。跟住咧，我可能有阴影啊。嗱，讲紧以前拍拖 end 咁多年前啦，个男朋友就系咁样啦。哇，跟住我几惊啊，因为喺个路中心噶嘛。咁都我唔记得咗后屘佢用咩方法去油站买啲油嚟自己入落。 系啊，油站买啲油咯。 系啦，买啲油入落去咯。跟住以后咧，即系我同现任又好啦，都会成日提佢，你有冇油啊？咁样。跟住当然啦，佢唔知道我之前有咩阴影，不过佢咁早应该未听到。 哎呀，好 juicy 啊，成件事。 唔紧要啦，唉，每人都 开个节目俾 Didi 讲过去啊，不如 好啊， 每人都有过去噶啦。 有啊，不过你个特别好听啊嘛。 咁我都觉得都几多嘢听，有多八卦嘢。 系啦，啱啊，啱啊，啱啊。 算啦，唔好讲啦。 好啦，讲下交通先。 交通今朝都几好噶，得恒常嘅车龙啦，喺新界就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咁近住华都花园嗰个位咧，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噶。咁另外都有啲爆水管啊，紧急维修啊，需要封路，大家要留意翻啦。喺九龙城嘅牙前围道去翻喇沙利道方向，介乎城南道至到龙岗道啦嘅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就系封咗一段嘅牙前围道噶。咁啊，九巴路线咧二号 D 去翻泽安村方向咧就要改道行驶啦。咁另外啦，屯门嘅石排头路咧早前咧有爆水管啦，石排头路西行去翻山景村方向，近住镇环路嘅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噶。咁油麻地嘅交汇处咧，由于有紧急维修啦，油麻地交汇处去窝打老道方向，跟住连翔道嘅部分行车线咧，都需要封闭嘅，大家要留意啦。 嗯，咁啊都系啲简单嘅道路问题啦，吓，冇乜特别大问题咁就好啦，吓。 嗯，最紧要呢样嘢， 最紧要呢样嘢， 大家希望都听到嘅，千祈就唔好有大问题啊。不过我都有啲温馨提示，就系大家如果例如想去机场啊，或者系要用呢个北大屿山干线嘅话咧，最紧要咧。睇一睇先啊，出門口之前，因為記唔記得啊？上個禮拜係咪星期六定星期日啊？突然之間咧，咪又話好似係機場快線係停咗噶嘛？ 哦，係啊，係啊， 所以我成日都覺得咧，呢啲咁緊要你，你知搭飛機佢唔會等你噶嘛，遲咗。咁所以大家咧就最好就係用時間可以嘅話咧，睇一睇新聞啦。你出門口之前，佢會講曬俾大家聽。 係啦，咁啊個電話嗰度而家都好方便嘅，因為電話一啲重要有關於交通上面嘅軟件啊程式咧，都係可以有啲即時嘅交通消息嘅。即係可能撳著咗佢，咁如果你係需要去到用呢一啲嘅線路啊、鐵路嘅路線嘅話咧，咁啊亦都要特別再份外 check 一 check 啦。其實唔係淨係啊，即係如果我哋係就知道啦，有陣時係最擔心係啲遊客噶，因為遊客佢未必有咁多我哋本地嘅通訊軟件啊，咁佢哋就又亦都唔會話好清楚，就係知道邊條線打邊條線，佢哋就算睇到話呢一條線可能有啲故障，延遲咗半小時一班嘅，即係咁講啦，咁但係佢哋都未必意識到原來就係自己需要搭嗰個鐵路噶啦， 係所以聽收音機啦，同埋睇電視好緊要，你開電視咧，你啲重要嘢咧，佢咪有條 banner 喺度話俾大家聽嘅，所以一睇睇得清楚啦，咁於外籍人士。嘅英文台，我相信都會有呢啲咁 有嘅有嘅。咁如果一啲遊客咁，佢喺香港本地酒店嘅話咧，咁酒店亦都要成日 mon 住。一有呢一類型嘅消息，就即刻通知翻你旅客，咁啊會好啲。 好貼心喎、 啊，係啊， 你咁樣諗會唔會假？ 係嘛、啊？會應該會㗎，係啊係啊，係呢、啊這個都係。好基本嘅，我覺得 呢個真係好好喎。 係啊，因為如果係去到外國嘅話，我作為遊客嘅話，如果喺道路上邊有啲乜嘢特別阻撓我嘅，咁但係如果當地嘅譬如旅館或者酒店咁向我 check out 嘅時候，咁我都 check out 啦，咁我未必係仲會玩好多嘅。 咁佢哋都會提一提我啊，而家呢條線咧可能有啲阻塞啊，咁、你係需要再早少少啊，係啦，或者用咩方法咁樣？ 係有我試過喺富士山嗰邊啊，富士山咧嗰一次，咁我就遇上咧就係落大雪，跟住有一啲快線咧佢真係唔開嘅，因為你真係好大雪咧，你會阻咗個道路嘛。咁跟住 check out 嘅時候咧，嗰啲酒店嘅人就同我哋講話，如果你要去邊度咧，就可能用邊條最快嘅通道，可能巴士行唔到噶啦，你唔知點樣搭點樣搭，佢真係。印晒出嚟俾我， 哇真系 好好喎！ 所以去日本真系唔错啊！ 系啊，我有俾五粒星咁样， 个个地方都有嘅， 个个地方都有，有啲地方有嘅，有啲地方系冇噶，我知道。 嗯， 啊、不过唔紧要啦，最好就有啦，呢、這个提议非常之好啦。咁话如果系游客咧，更加感觉到哇，原来呢间酒店服务咁好啊，就会宣扬出去啦。 系啦， 我咧阵会问翻 Vicky 啊，哇，你边间酒店啊咁好服务嘅？咁一路宣扬出去咯，靠口碑噶嘛。 系啊，即系酒店都靠口碑嘅，啱啊啱啊。 讲口碑啊，今日讲呢啲特别嘢啦。今朝早同大家讲咧。就係、是、呢個運輸署同埋公共交通營辦商咧，就上年開始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就係呢一個嘅聯合行動咧，做乜嘢啊？主要就係針對呢一個咧，打擊違規使用2蚊長者乘車優惠。 哦，哇！呢、這個真係要。懲罰啦！ 嗱，嗰次就話啦， 真係講大咗添， 講大啊嘛，真係要懲罰啊嘛， 係啊，要懲罰啦， 要懲罰， 係啊，要懲罰啦， 其實真係唔啱嘅。咁嗰次就話啦，上年嘅六月咧，至到今年嘅二月尾啊，呢段期間咧，港鐵職員咧查票嘅時候咧，一共咧發現到咧4000多宗咧係懷疑違規使用2蚊乘車優惠嘅個案添，4000多宗 喎，咁多啊， 係啊， 咁即係平均一日都有幾宗喎， 係啊，咁同埋佢哋出勤可能都幾多時間會咁樣做噶，咁我想問下大家啊，俾職員捉到咧，當然乘客要俾翻嗰啲嘅附加費啦。 醜啊！ 咁好啦，你哋知唔知道而家違規使用2蚊嘅乘車優惠同埋逃票嘅罰款係幾多先？ 500蚊， 5000。 哇！你咁啊大咗啲，唔知 5000太多啦。 咁啊曳啊嘛。 Vicky 啱嘅，而家講個500蚊咧係之前嘅，但係啱啱咧就加 改咗啦。 五千 由500加到1000。 哦，唔 知。第一次啊，嚟聽住啊，係每次遞增嘅。 嚇，每次遞增啊？ 係啊，500加到1000。 累進式咁樣嘅喎，真係。 係啦。 即係層壓式咁樣。 即係會有記錄。 系啦，总之如果你系咧用呢个重铁网络咧违规嘅话咧，之前真系500蚊嘅，但系啱啱咧就加到1000蚊啦。咁另外啦，轻铁咧同埋港铁巴士咧违规咁点啊？之前咧系290蚊，而家加到370蚊啦。 哦， 咁但我想同大家讲，唔系呢个价钱嘅问题咧，点解我会话咧会递增落去咧？原因就系咁嘅，想同大家讲下啦。有一宗咧就涉嫌违规嘅个案咧，就交咗俾警方处理。你会觉得吓？大佬，我真係只不過咧係2蚊一， 係咪累犯啊？因為佢 係冇錯啦，你講得啱啦，依樣嘢就唔得啦，就係因為累犯啦。咁警方咧就話啦，喺上年12月1日咧就以傳票嘅方式咧就檢控呢一名男子嘅，因為佢早前咧就喺呢個東區裁判法院提堂啦，就裁定違法咗18項香港鐵路附例，即係第14A 條啦，冇繳付車資18次啊！咁佢而家咁啊好啦，咁佢點咧？總共罰咗幾多次？罰咗幾多錢咧？14400蚊，即係報紙睇曬，我都係睇呢啲 你係諗住慳錢或者係度縮數咁樣？ 要交翻個車資，但係罰咗14400蚊，交翻佢之前補個車資咯。咁、所以話你屢犯嘅話，當然唔知係罰1000蚊啦。 係啊！ 哇！你罰10多次俾人捉到、其實你自己真係都唔好意思啦，係嘛？ 梗係唔好意思啦！ 我真係覺得真係非常之醜 啊！呢、這個。真係醜， 同埋唔應該咯。所以大家留意啊，因為而家係捉得好緊嘅。因為我上次咧，我同我另外一半啦，咁佢就喺啟德響喺啟德嘅。 而家嘅另外一半啊， 係而家，嘿，梗係講而家啦。所以佢哋瞓醒啫。 係啊，都話咗係另外一半，另一半 講以前都係講完就算啦，豈有此理啫。都好啦，咁佢咧就喺呢個啟德嘅港鐵站佢洗手間啦，咁我就企埋一邊等佢。咁、我就好遠嘅都，因為企埋一邊好遠就望到個閘口嘟，即係人哋咧一個嗰個位啦。跟住我見到有個女人咧，嘟之後咧，跟住有個票務員咧，佢係匿埋咗側角噶，俾啲步咁跑跑去，即刻截住佢，截住佢去查佢究竟係唔係真係60歲先可以，唔係60歲係60歲 啦。著制服嘅嗰、那個， 係嗰個著制服嘅，佢就係唔著制服。同埋我知道而家咧好多係唔著制服便衣咧， 係啊，冇錯啊，係啊， 好多著制服添㗎。我就係見到佢著制服衝埋去，如果唔著制服衝埋去，我驚以為係打交嗰啲啦。佢著制服我就知道哦，原來咁樣查，但係佢匿埋耳邊咯。我都俾佢嚇親㗎，佢跑得幾快㗎。咁、跟住我就知道哇，原來而家咧捉得好犀利，著制服又好，唔著制服又好， 梗係啦。 所以大家真係唔好違規，你唔好以為冇人睇到啊！你哋唔好以為睇唔到，其實 個個都睇到。 係啊，咁 有時我有時例如我朝頭早翻早啊咁早啦，我搭第一班港鐵噶嘛，我都見到咧有啲人都係違規用呢個兩蚊嘅。咁、 哎、 當然啦，我趕時間我就唔出聲啦。但我相信咧，港鐵咧知道咗之後咧，都好多時會朝頭早咁早咧會派人哋咧， 係咯係 咯，處理下。 就算早都要啊嚇，即係都要即係自己奉公守法啊嚇。 冇錯，即係你夠六十歲先可以用呢兩蚊。 係啦， 所以大家就唔好咯。同埋你諗下，俾人捉咗，哇500蚊而家加到1000蚊，你1000蚊其實可以搭到好多次。 咪係咯， 何必去搏啫？我真係覺得搏唔過，條數計計下，唔著數唔著。 係啦，咁自己又心安理得啦，做人光明正大啊嘛。 係啊， 行出嚟都挺起胸膛。 係啊，光明正大好緊要。 好 嘅， 事事熟熟。你諗下，如果有啲人係諗住即係違規用兩蚊俾錢嘅話咧，其實佢出閘見到有職員喺度咧，佢都要左縮右縮㗎。係 啊，要 又要翻轉頭又 係 啊，閃 避球咁樣。 何止見到頭先你講嗰啲職員左縮右縮啊？其實我覺得佢都會望一望周圍啲人冇望佢嘅，佢唔望我點知我望佢？其實我係望住佢，幫我唔出聲啫嘛，係咪啊？其實都何必咧？啲人捉咗罰咁多錢， 啱啊啱啊！ 大家留意啊，真係咧係而家港鐵係捉得好緊嘅，不論係著制服與唔著制服咧，係都會捉大家嘅。 嗯，咁啊係啊，人哋即係港鐵嘅話，咁你用個服務嘅話，咁你都要俾錢噶嘛。 係啊，所以今朝早嘅話咧，真係違規啊，冇錯。 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天氣方面咧，就問一問阿船仔有冇凍到鐵鐵震啦。 Hello， 早晨啊，小 范 Vicky， 系咁啊？点啊？出边16度啫， 系啊，出边有少少清凉。 哦，你等等先，阿 Didi 有啲嘢仲要讲翻先。 系啊，啱啱收到我同事阿峰俾我嘅交通意外，一定要同大家讲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咧，啱啱发生咗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龙尾咧去到下碗窑啊，再讲多次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咗啦。而家龙尾去到下碗窑噶，咁希望佢快啲清理好啊。咁如果唔系咧，吐露港公路咁多车行嘅话咧，都几礼计啊。 明白。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好，咁啊，船仔又继续啦。 系今日咧有少少清凉，不过咧就太阳出咗嚟啦，蓝天嘅，咁所以咧天气系唔错嘅。 嗯， 着翻件衫，戴翻条颈巾都 OK。诶，话说咧，大家有冇试过经历过地震咧？ 少少地嗰啲都有嘅。 冇喎、 啊。系咯。你冇，我咧都試過一次喺香港，唔知邊一個地方地震，之後咧就影響到嚟香港，好似有一下突然間有貨車經過嘅感覺。因為咧，尋日咧大嶼山梅窩附近咧就有一次好罕見嘅二級地震啊嘛。咁係42年來咧第九次震源咧係喺香港境入邊嘅，仲要係第二次陸地發生嘅地震。咁、大概個強度咧係幾多咧？就係、是、好似個小型貨車駛過嘅感覺。 哦，小型貨車。 系啦，咁就再强啲啲咁样，咁、不过咧，大家就唔需要担心嘅，因为咧，其实香港咧就唔系位于呢一个地震发地震带啦，咁香港咧其实系位于呢一个欧亚板块入边嘅，就唔系呢一个地壳板块嘅边缘，咁所以咧，其实你唔好以为话哇，咁都可能好似感觉好惊，唔使惊，因为香港距离最近嘅地震带咧，最近嘅地方啊，讲紧都有600公里咁远嘅，600公里喎，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大家就算我而家境内发生地震咧，其实都系有个感觉系好似即系少少静咗，突然间有啲咁多雷，好似雷打雷或者系火车经过，咁就唔需要太惊嘅。咁同埋点解嗰度会地震咧？原来系因为大屿山附近周围咧，其实有少少地壳嘅断裂带嘅，咁咁啱。有条非常之明显嘅断裂带咧，咁就啱啱震，咁所以咧就感觉到啦，咁所以咧其实都唔使惊，同埋咧有冇话有余震都好咧，系我哋基本上都感觉唔到嘅。 嗯，即系啲仪器先可以测得到嘅啫。 冇错啦，所以大家又唔使惊啦。哇，会唔会有余震噶？ 系咯，咁啊唔使惊啦。好，同我哋睇睇天气啦 吓。好啊，咁啊天晴，早上清凉嘅，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系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东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比较大，周末期间渐转潮湿，日间温暖。 而家室外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67%嘅早上嚟噶。 晨光大学。 好啦，咁啊7:22啦，咁啊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咧，电话旁边亦都咧就系拨通咗香港汽车工业学会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早晨 Ringo。 Hello，Hello， 小 法，早晨 ，Ricky， 早晨， 早晨。咁今日朝头早咧，咁邀请阿 Ringo 咧，就同我哋讲下一个咧，就有关啲新嘅科技啦。新嘅科技就系咩咧？嗰啲叫无线插电、地底插电等等嘅技术。哇， 无线插电，即系系咪我哋成日所讲嗰啲？如果我哋手嚟电话可以唔使下就驳住条线嘅。嗱，而家有啲系唔使驳住噶吓， 系有旧嘢， 但系都有旧嘢黐住嘅，系啦。咁但系有啲又话、WiFi 又可以插电嚟紧，咁啊又真定假咧？咁啊唔知啊。咁啊等 Ringo 同我哋讲汽车方面嗰、那个充电嘅科技去到边先。Okay. 嗱，我諗大家都知道咧，電動車嗰個發展咧就可以開始講一日千里嘅啦嚇。咁包括香港啊，其他國家咁，因為嗰個碳中和嘅問題咧，所以一路咧就特別喺私家車咧，全部都開始係即係有機會嚇，車廠也好咧，都係研發同埋係製造同埋推出咧係電動車嘅。咁所以電動車咧，我諗大家都明啦，而家都開始普及啦，價錢係。好開始就唔係好貴嘅，但係而家最主要我想買嘅電動車咧，都係插電嗰個問題。咁插電咧好多時咧就係唔夠插電位。咁特別咧，其實你要記住喎，喺外國咧，其實好多人咧都每日要揸車嘅，而且咧揸車個公里數好多。咁換個説話講咧，即係特別我諗最近喺國內大家都聽到啦嚇，即係譬如話。春節啦，好多人去揸車，好多人揸電動車，喺公路嗰度上高咧，如果塞車咧，點算啊？ 係咯，咁 冇電啦， 冇電啦，係啊，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其實一路而家都發展緊咧，就第一咧，即係話有一啲叫做超級嘅無線嘅公路嘅充電 嚇，係公路公路充電公路啊， 公路嘅充電咧，即係。顧名思義啦，喺公路嘅無線充電，即係好似我哋嘅電話，無線充電有個座，你擺個電話落去咧，咁你最主要咧嗰、那個即係個電話就可以充到電。嗱，咁開始咧就研發咧。在一些超級公路上高呢、就會在地下度呢會裝一些叫無線的充電、無線充電的原理呢或者公路的充電的原理其實呢就是靠一個叫做電池的感應同埋呢是電池的我們叫做輻射將呢一些電呢就是由車底度呢傳輸上去你的電動車的電池上高咁呢一個呢大家去諗exactly 就同你而家个电话无线充电一样。 哦，咁我系咪遇到个问题就系我架车如果个公路嘅话，我要拍埋一边啦，即系又好似哦，唔需要添噶吓， 唔需要啦，一路行紧咧就一路充啦。 哇， 好犀利！ 用呢个字嚟形容先，咁霹雳噶 ，Ringo， 咁强劲嘅。 系啊，嗱，我谂大家都明白咧，即系我正话都讲咧，喺外国好多时欧洲啊。美國啊啲地方，你一開車咧，要行百幾二百公里嘅。 係啊係啊係啊！ 咁一塞車咧，咁啊用咗好多，分分鐘行唔到翻去噶嘛。咁所以佢哋開始研發呢啲。嗱，一般嚟嘅咧，喺早兩年咧，全世界一啲比較一啲大嘅公路開始試驗緊，嗱試驗緊咋？而家係試驗嘅階段。例如喺美國咧，美國咧就有個加州嘅呢個加州大學嘅。合作咁佢哋咧就係喺一個叫做 campus way 嗰度咧，就開始試驗呢、這個就係、我哋叫做喺公路插電嘅。咁、除咗美國之外咧，嗱叫做瑞典，瑞典呢一個咧我哋嗰個叫做斯德哥爾摩嘅一條公路咧，又開始即係試驗，希望喺2025年咧有機會咧，即整段路可以開通。咁跟住嚟計，新西蘭啊等等，嗱，即係呢啲都係歐洲嘅地方啊。佢哋就開始咧會用呢啲叫做無線公路嘅插電。咁呢個咧，對於我哋就係話揸電動車咧，無疑咧。是日后有机会有一个改变啦。 哦、不知道呢他们、如果这一类型的叫做插电式的快速公路当它真的启动的时候那是不是即是外国很多高速公路或者上桥的时候是需要另外付费的。那他们是不是一上的时候这一段、如果我有、提供这个插电的服务的那又另外收到个 charge 啊不知道会不会演变成这样呢 他哋開始咧，即係最後終極咧，就係上公路呢一段咧，就係即係會一個我哋叫做公路嘅費用。但係開始嘅時間，佢哋試驗時間咧，就係話當你插電用幾多電， 你就係收幾多錢？因為有啲上去公路啫，但係佢已經差飽上去。 係啊係，咦係喎係喎係喎， 係嘛？咁呢個咧就睇下個 project 啦。咁、啊、其實除咗係公路差電咧，我趁少少時間即刻講埋咧。其實嚟計而家嘅差電咧，傳媒要揾嘅插頭嘅。 係啊。 其實隨著嗰個公路無線差電咧，其實而家都研發緊一啲咧，就係、是、話無線嘅差電。無線差電咧都係有個車位。咁、 啊、 你插埋到去咧？就唔使咧，就攞出嗰個叉電器啦。 哦，即係拍啱個位，咁唔使攞個叉電器都得啦，咁樣。 因為大家都明白啦嘛，如果喺公路嘅叉電，即係佢個車底咧下低有個感應嘅。 係。 咁換句話講咧，即係日後如果大多數車廠都研發呢啲嘅時間咧，有機會咧就無線嘅充電啦、 哦。 無線嘅充電咧，我諗最主要咧就話。第一一定要拍位要准确啦，要拍正个位啊。咁即系话咧，通常一般咧都有自动泊车嘅功能啦。 哦，即系等电脑帮你拍啦，都知道你可能手车曳噶啦， 拍唔啱个位 啦， 出咗界咁样。 搵 AI 帮你拍啦，咁咪冇死喊。 因为你拍咗出界咧，就差电就差得唔好啦嘛。 系 嗱，咁所以啲无线充电咧，不论点都好咧，有好处有唔好处嘅。好处就方便啦，自动化啦。咁但系咧，如果无线充电嘅嗰个效能咧，一定系冇我哋就咁样插制充电咁好嘅。咁佢个唔好处咧，就成本好高啦。 哦， 同埋嗰个距离咧，泊车要好准确。 系 嗱，呢啲咧。都是有好处同埋有唔好处嘅地方。 明白，不过咧，即系睇到电动车嘅发展都一日千里啦吓。咁、如果你话嗰个快速充电公路好快 launch， 咁我哋就可以睇到，原来我哋行呢一段高速公路行完之后咧，仲可以叉爆咗架车。咁你话其实都系一件开心嘅事啊。好啦，今日够钟啦，咁啊同阿 Ringo 倾住咁多先，下个星期再揾你啦。唔该晒 Ringo， 拜拜。 OK，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强烈反对并且谴责华盛顿邮报编委会提为香港以新安全法加倍镇压的观点文章，认为内容具有误导性和不当言论。邓炳强去信华盛顿邮报，说有关黎智英和47人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的法律诉讼仍然进行，任何人都不宜对案件的细节发表评论，重申所有案件都严格以证据为基础依法办案，所有被告都受到法律保护，接受公正审判。对于文章说唯一合理可信的判决是47人无罪获释，邓炳强说建议极不恰当，认为有关主张是不尊重香港法院行使独立司法权，并且公然干涉法院司法正义。中国、伊朗和俄罗斯三国海军昨日起一连五日举行安全纽带2024联合演习。中国国防部在公布之中说，演习是根据年度计划和各方达成的共识进行，中方将会派出第45批护航编队导弹驱逐舰乌鲁木齐舰、导弹护卫舰林仪舰和综合补给舰东平湖舰参与演习，目的是共同维护地区海上安全。俄罗斯国防部就说，三国合共有十几艘舰艇、快艇、保障艇和三架直升机参加演习。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在斋戒月期间在加沙和苏丹停止敌对行动。穆斯林斋戒月在星期一展开，古特雷斯当日说，斋戒月是全球穆斯林倡导和平、和解、团结的月份。斋戒月已经来临，但是加沙的杀戮、轰炸和流血仍然继续。他呼吁加沙立即停火，消除所有人道主义救援障碍，并且释放所有被扣押人员。他又再次敦促苏丹冲突各方在斋戒月期间停止敌对行动。他说苏丹人民面临饥饿、恐怖和难以形容的苦难，交战必须要结束。 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周末期间渐转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海景山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分别去到马窝同埋沿线路近大发街。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收费广场，东隧九龙入口就去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龙尾去到欣怡花园，西隧去九龙方向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就去到小沥源。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龙尾喺电车厂；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喺福亨村；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而家近青龙头系车多噶。另外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和斜村车多，龙尾喺沙田马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话你知， 你屋企有一种好特别嘅香味啊，系。斑斓叶， 你个鼻都好靓、哦。我朋友送咗盆斑斓叶俾我种啊。 咁你迟啲咪可以用斑斓嚟煮嘢食咯？ 都会啊，我喺啲泰国餐厅食过斑斓叶饭，味道唔错。我会试下自己煮，用几片嘅斑斓叶加入去啲米度，再加啲姜黄、椰奶、香茅或者柠檬叶，就可以煮到斑斓叶饭啦。 你仲可以将斑斓叶当成香草，即系混呢喇咁用。只要将斑斓叶切碎，加啲水打成泥，将佢过滤之后，啲斑斓汁可以用嚟整面包、蛋糕、糕点或者甜糯米饭都可以。 如果整甜品嘅话，可以用斑斓叶煲喺东南亚极具代表性嘅甜品之一磨磨渣渣，落埋斑斓叶一齐去煲，味道咧就会更加正宗啦。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唔清楚家人嘅健康状况， 搵唔到 B B 嘅针卡， 唔使担心。医健通可以记录血压、血糖，帮你自主管理自己同家人嘅健康， 仲可以随时睇翻电子针卡，掌握小朋友嘅健康状况。 医健通为你建立私隐受保障嘅个人终身电子健康记录， 健康未来随时随地 一手掌控， 立即下载啦！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Winby 詹篇文， 要唱每分美丽，合唱每种创意，不需世间美丽。 殷济宇，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想打开门口就生意兴隆，外商喺香港发展，有投资推广处帮手，轻松啦！电视节目《讲商机，讲机遇》，每集邀请世界各地企业代表，分享点样凭藉投资推广处嘅专业协助，成功打入香港市场，大展拳脚。 今集主角韩国知名数码设计及沉浸式媒体技术公司 District， 今晚7:35，港台电视31。 晨光第一线，阿欧。 哎，我嗨哟， 我嗨哟，做咩？突然间我嗨哟 ，os 系啊 ，os 呢个咧就太简化啦，呢个 os 系， 因为我哋朝头早有时同阿 Joy 去讲嘅时候就 os， 系 我教佢呢个就最简化， 代表早啊咁样， 系啊， 即系我哋广东话都有早啊咁样啦， 系啦，早呢个就真系好简化，因为佢将即系一两句啦，因为我嗨哟个斋嘛，就 o 同 must 嗰个 os 咁啊， 系， 你睇下几懒啊佢哋， 几好嘅一。个诶体验啊，话说过去嗰几日就去咗冲绳玩咗诶少少啦，咁啊同屋企人去特别 冻唔冻啊？其实嗰度 诶唔冻，晏昼都热咯，但系一早一晚就冻少，反而今诶琴日喺香港落机啦，就真系冻冻地。 哦， 同埋香港咧，哇！琴日个天气同今日完全逆转噶，琴日咧系灰天灰地啦，落晒雨啦，好似哇成日仲，跟住我今朝一起身。系咪仲喺冲绳？因为冲绳就系晨早个太阳已经出到猛一猛咁样啦。今日正噶个天气，今日天晴啊，早上清凉啊，日间都干燥少少，最高气温咧大概22度啦。咁啊好啊吓 ，keep 住有好嘅天气，咁啊令到我哋 有好嘅心情啦， 冇错啦。咁啊今次嘅行程入边咧就同屋企人自驾游啦。咁啊妹妹带埋啲个小朋友去，个小朋友 环岛一圈啊？你今次系嘛？ 冇啦，净系喺国际通嗰度通嚟通去。 系 咩？ 系咩？ 唔系，但系你唔系自驾游嘅咩？ 自驾唔好走咁远嘅地方啊，都攰啦，系啊。虽然我同我妹夫就系咁交替咁样去揸车，但系都攰。同埋我同爹哋妈咪去咧，佢哋唔系太搭得车嘅，其实。 哦。 系啊，咁呢个都要顾及啦。原来带父老携幼咁去旅行咧， 系啊系啊， 简直系生命嘅一个挑战嚟。 系一个好大挑战。 你有去嗰间日本店咧，日本拉面店。 系啊系。 我想讲，我之前又系去冲绳，又系食嗰间。 系啊。 哇！真系好好食啊！我觉得、 真系可以一戰、啊，因为嗰间系虽然要排队啦，但系个感觉个油同埋个汤嘅比例咧，合乎合乎 系几好噶，真系 做得几好啊！ 系好味过一嗰啲唔知咩咩嗰啲，一二三四五嗰啲。 同埋我哋香港人又系啦，即系香港有就唔馨香，跟住去到日本先有先啦。日本嗰间好食啲嘅，即系总系觉得系咁嘅。即系你成日都话日本啲便利店啲饭团都比香港好 食啲 嘅， 系啊，咁啊，佢个心情咧，即系我又觉得系个心情。 你又啱喎，即系开心啲，个人食咩都好食啲。 冇错啦。即係成啲遊客嘛，啲遊客嚟到香港嘅時候，佢都覺得香港咩都好食。 都係， 我哋可能食慣咗啦。 係，我哋飲慣咗港式奶茶，就可能覺得好飲嘅，但係日日飲就飲到純咗啊！成日話，但係外國啲人第一二次飲就有啲衝擊。 一飲嘅時候好真係好滑喎，到底點樣做到嘅咧 ？Why？ 我見到咧因為都航空公司香港嘅兩間航空公司咧，其實每日咧都有一班機飛去沖繩，每日都有一班。机飞翻嚟香港，咁所以咧，其实 枕住噶，枕住噶， 满布都系香港人， 系啊，特别喺嗰个咩通嗰度又通嚟通去，全部都广东话 啊，乜通物通，同埋佢有条咩美国村又系香港人， 你去埋美国村嗰边， 我就系去咗呢两个地方，其实 因为美国村嗰边都要揸车一段时间先去到噶嘛， 系啊，反而嗰个我冇去， 我以为你上埋去北边，即系冲绳北边嗰度有个唔知咩美丽美丽去水族馆嗰啲咁样， 哦系，我都有去过水族馆， 嗰啲咧嗰一日咧我就 skip。做嘅。 哦， 即 係 第一日嚟嘅， 俾翻細路仔同埋佢爹哋媽咪自己去啦。 哦、 我自己嗰一日咧就話：，sorry， 舉手，放一日假先，我就想遊歷一下沖繩。咁今次又入翻啲日本唱片店啦。講真啦，日本唱片店咧，我自己就好期待，因為香港嘅唱片店咧真係 冇乜，真係冇乜。 真系 呢个又要讲多一两句。 真系好难搞啊！ 其实咧，你谂翻起，即系我同阿 O 特别多啦。以前咧，有几多出名嘅唱片店咧喺香港经营噶嘛？ 系啊， 即系你根本上香港九龙新界，你都会见到唱片铺嘅。 系啊， 咁但系而家咧。 真係少啦，你係某啲商場入面先得一兩間，同埋呢你發覺入面呢同以前我感覺好唔同，以前你會喺入面揾碟啦、聽碟啦，而家都有嘅，但係個氣氛已經唔係，因為佢大部分呢佢都係要慢慢影視嘢 同埋 周邊嘢。同埋 香港呢個空間好細呀。 冇錯啦。 小白頭先話喂你可以帶個 headphone 攞隻碟去試聽啦，呢個基本上係 CD 店或者唱片店必備嘅服務。 係呀、 但係呢香港呢真係豆腐潤咁大嘅地方，佢容納唔到呢件事發生。就算有咧，你都好似極度唔好意思咯。因為舊時咧，我哋成長嘅唱片店咧，我唔知道船仔仲有冇印象。 我有喎，其實我中學嘅時候咧，冇嘢做都會去唱片店，得翻一間嘅啫，喺沙田嗰陣時。 所以船仔咧都直跟咗少少做唱片騎師嘅 DNA。 你有冇就係見到佢哋有啲 booth 咧，就有部機喺度？ 有啊，佢係黐咗埋牆嘅。係 啊， 咁我就逐個喺度嗰啲碟喺度試咯。但係其實因為我個年代都唔係好聽唱片噶，咁但係我又八卦啦，咁啊走去撳啦，撳完就哦，原來啲個部機原來係咁撳嘅， 就發覺好 amazing 啦，一個咁樣嘅一張碟仔入邊竟然可以入到歌喎， 然後原來入邊嗰個機入邊有四隻碟可以慢慢揀翻邊只碟喎， 跟住你撳完個操作咧，佢就好似機械人咁樣， 噴 出嚟，跟住就推落去個 CD 機，跟住套落去，跟住個轉盤就轉咯。嗰、那個影像幾過癮 啊！ 其實如果我去其他地方旅行嘅話，我都中意行佢哋啲 CD 鋪啊。 係啊， 因為你 CD 鋪咧，佢又會擺下邊一啲嘅歌係最 hit 啦。咁你一入去嘅時候咧，你就知道人哋而家呢一刻咧興緊啲咩歌，人哋聽嘅歌嘅音樂嘅風格係啲乜嘢。咁你有得試聽。其實咧，人哋仲要唔係一層，人哋有一棟啊。 係啊，我 咁大㗎。 係啊係啊，如果去東京同大阪就真係一棟 一棟㗎。 係因為佢真係個 tower 嚟嘅。即如果佢改嗰個名嘅話咧。当年佢想改呢个名字，佢真系一栋嘅， 咁佢又冇错，真系一个 tower 嚟嘅。 当年啦，咁样咁，但系今次去冲绳，佢就算系冇一个 tower， 但系佢都系一层嘅咁样。咁我呢几年又真系中意人老咗，就中意听唱片啦，跟住玩一下黑胶咁样啦。咁我都买好多咯。哇，黑胶咧，我其实冇咩要寄仓翻嚟。我最后寄仓就 系 寄啲黑胶啦，几傻猪。我惊砸扁啊，因为自己孭住个背囊嘅话咁样。咁 而家相机又好似嚴好多 喎，係啊，同埋有啲唱片咧，嗰邊真係平啲啊。譬如咧，你想回憶一下版本龍一先生一啲作品咧，咁你咪買咧。咁香港可能買一隻版本龍一先生嘅紀念唱片咧，係講緊已經去到成五六百蚊啦。講緊 CD 啊嚇，講緊 CD， 唔係講緊黑膠，黑膠再貴啲啊 ，CD 啫。咁但係咧，嗰度咧係講緊三四百蚊就 OK 咯。咁即係平百零二百蚊 都爭得遠啊！ 新定係中古啊？未睇嗰啲 係？佢係新嘅，佢有紀念翻版本龍一先生，因為佢過咗身啦咁樣。咁佢有推出翻龍珠嘅一啲碟嘅， 係 因為 佢而家都特登改翻啲 booth 咧，啲 booth 全部將譬如龍珠、IQ 博士嗰啲擺翻出嚟，我都見到。 我見咧已經搶購一空啊，即根本係買唔到一隻都咁。我估對於香港嘅成長嘅朋友仔，其實龍珠好大影響。我嗰一日都知道廖三明先生離開咗，我都忍唔住 test 阿小白話：喂啊，係咪真㗎、那個消息？我唔識睇日文啊嘛。咁但係對於我哋呢一代嘅男仔嚟講，或者依家叫男人啦。哇！真係影響好大， 係哦！ 我嗰日咧突然間睇翻，即係上網睇翻龍珠一啲 footage 咧，至於眼濕濕咯。 而家咧喺網上面都真係充斥住，即係嗰個氣，即係我自己可能因為有 load up 多咁大數據係咁， 你都 係 啊，你都有少少好感動係嘛？ 即係我會覺得。是好可惜的感觉好强烈啊。因为你知佢而家佢又有新推出嗰个嚟緊秋季嘅时候有个新嘅龙珠嘅系列㗎嘛。 原先系啦。 原先系㗎嘛。咁个亦都系佢自己。 有份监收啦。 係呀有份 監收。因为之前有啲佢冇份监收㗎。 係呀 夹硬焗佢做嘅咁样。 係啦。 但佢今次心甘情愿咁样，但即系消息就系咁不幸啦。咁佢上咗去天界啦。即系如果用龙珠嘅说法喺天界嗰度观摩住个世界。 所以而家咪好多 fans 呢就话睇下如果真系有龙珠嘅话最想许个愿望就系等佢可以复活咯。 系啊，咁啊，当然呢件事都系我哋期待或者想嘅一件事，咁真实冇可能啦。但期待呢啲咁传世嘅作品可以一代一代传落去啦。好啦，咁啊呢个环节最后同大家 wrap up 埋呢个奥斯卡啦。 好啊， 咁我见你琴日同嘉明咧都有讲好多啦，包括有讲嗰、那个徐三嗰个摔角手上咗台啦，系啊。咁啊 Kim Mel 就主持人就同佢讲话，喂，你点解咁样？我觉得嗰 part 系做得最好喎，因为我嗰阵时都系喺仲唔系喺香港啦，跟住睇翻啲 footage， 我觉得好正。佢咁嘅演绎翻，原来喂着衫系好重要嘅咁样啊！咁但系咧，琴日睇翻咧，佢咧乜嘢都冇着啦，但系佢有戴手表噶。 就是戴其中一个牌子的手表咯。咁、啊、原来咧衫系可以唔着噶，但系名表系要戴。 但你见佢嘅身形几劲啊！ 哇，梗啦，佢呢啲前出国手 嚟， 系啊，好睇啊！ 一行出嚟嘅时候，佢嗰个 muscle 都已经咧系一种嘅美感啊！ 佢系嗱，如果香港观众唔识佢咧，其实佢专拍笑片嘅，佢可以话系咧用出国手即系 WWF 转型嘅第二个人咯、嗯。第一人就梗系 The Rock 啦、嗯，第二人就系佢咯。佢、 嗯、 拍好多搞笑片噶、嗯，但系佢要 keep 住咁大隻嘅身形，其實都好 練得好辛苦。 其實佢哋好嘢啊，因為咧有好多譬如武打巨星或者以前嗰啲show 啲 muscle 嘅叫演員咧，當佢一轉型去到做一啲譬如一啲幽默啊笑片嘅時候，你真係可能你對佢嘅印象太深，佢行出嚟咧，你已經想笑。 係啊， 即係譬如嗱，直啲講，譬如阿諾舒華辛力加，咁啊以前都有拍過啲笑片噶嘛，咁佢拍笑片嘅時候，佢一直都係嗰啲咩 Terminator 嗰啲咁樣咧、嗯，但係佢行出嚟，佢話俾你聽呢套戲佢係笑片，你行出嚟。其实佢已经好笑， 系啊，真系啊，咁所以啊，琴日成个感觉都好热闹啦。睇翻奥斯卡嘅 footage， 譬如阿赖伊高斯尼唱翻芭比嗰只主题曲啦，咁啊，系啊，咁我都好 happy 啊。咁啊，想攞奖嘅人当然攞到奖啦。咁当然呢个最佳女主角影后就系爱马仕东啦。咁啊，可怜的东西啦，船仔好似都有少少睇下啲 footage 唱啊。 我有睇嘅套戏，好好睇。 系啊，虽然有啲朋友话喂极度女权嘅终极版咁啊， 咁去女權咯，但係我覺得係好多嘢要反思嘅，即係人嘅慾望，我哋係咪要俾個社會嘅規則去束縛咗咧？咁樣 同埋都幾似文學嘅，我覺得呢個 同埋套戲咧兩個鐘諗緊本身會唔會悶悶地嘅、嗯，因為尤其是呢啲都叫叫超現實主義嘅電影咧，我本身以為自己會睇唔明或者係即係驚悶啦、嗯。結論咧係因為太靚啦，用咗五年時間去整套戲咧，好靚、嗯，然後啲顏色又靚啦，咁然後佢咧一開始係慢啲嘅，去到後面咧其實都幾緊湊，咁、 嗯、 你唔會覺得悶嘅， 係啊， 冇瞓著過，好好睇， 多嘢睇咯，真係 係啊，咁啊當然即係都男人嘅角度，愛馬仕東都豁出去啊， 真係豁出去啊， 豁出去啦，咁啊呢個影后都係實至名歸，咁啊。男主角方面就是基利安梅菲啦，咁啊攞咗呢个奥本海默嘅，奥本海默就大满贯啦，但系佢喺台上边啊，阿导演以至啊佢嘅最佳男主角，佢都有讲话啊呢套作品其实送俾所有peacemaker 嘅，即系和平爱好者，即、嗯、系意思就系大家继续守护和平啦，少啲战争啦，少啲核试啦，咁样啊吓，咁啊期待世界会更美啦。 站在树林内就如没氧气，在夕阳下寂寥吧，没权利见你，就好似高的山低的谷，将你我分隔两地，失去人情味，你那贵族游戏，我的街角游记，天真到信真心太儿戏，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为月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此息而滞于沙之谷，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缩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极远，无望未来没有我，在断崖下尽头吧，乐园未有过，仿佛天一黑天一光，挥发了一句再会，只见人下堕，快慰继续传播，你都不慰问我，区分到太清楚，太严苛，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为 过处，我继续埋藏我爱恋，没有终点，永没有终点，那永远。 Phil 林奕匡在日本唱的这首作品 From the First Take 的版本《高山低谷》。 晨光第一线 Vicky。 每年的千徙季节呢，其实呢都会有很多不同的鸟类啦，会去到做什么？ 你应该讲每一年的雀鸟千徙季节先。 你又讲 千徙季节，喂，个心真的寒一寒啊。好，你继续，你继续。 因为咁啱我打开报纸。港版地震超过十个市民有感觉啊， 系啦，所以即刻忍唔住补一补先，系啦，鸟类迁徙，系啦， 系啦，唔系人类唔会，好少嘅。 我以为乜嘢事啊嘛， 斑马迁徙添。 咪有阵时睇报章咧，有啲标题你都惊一惊，我都唔夹胆直述啊。 系啊， 即系有阵时你太夸张， 同埋睇唔明啊， 你真系太夸张啦。 好多新闻嗰啲都一粒字咁样代表晒所有嘢。 系啊，呢份报章。真系渲染啊，算啦，所以我唔讲。你又唔知边份报章， 冇错， 系啊。 越讲咧就越帮佢，唔好讲，唔好帮佢。 过咗份啊，呢啲标题。Anyway， 讲翻你嗰个候鸟迁徙。 系啦，我呢一个咧就系我嘅错啫，唔系啲标题错嘅。就系咧，其实一到一啲鸟类嘅迁徙季节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鸟类啦，都会去到我哋香港啊，甚至深圳咧嚟到去栖息，甚至去休憩，甚至系一个中转站添。 系啊，因为但系对我哋就话有，我哋都要过关啦。如果去深圳嘅话，但系对雀仔嚟讲咧，我理你啊，系咪？ 我唔使嘟噶，冇 passport 噶，咁样嗰啲， 佢冇噶，系啊，佢系呢一带咁样，即系譬如深圳同香港对佢嚟讲，就系喺佢哋嘅眼中都系呢一带系佢哋其中一个栖息嘅地方。 佢觉得米布同埋罗湖好近嘅地方， 系冇错冇错冇错。 所以啊，依家啲米布啲雀仔仲会唔会飞过去米布玩？ 会噶会噶会噶，系啊 系啊。咁其实咧，而家咧就喺深圳嗰边咧都有一个就系叫做保护鸟类。嘅城市规划草拟咗一个嘅设计咧嘅指标出嚟，究竟咧可唔可以实行咧？ 新指引啊，真系 系啦，新指引嚟嘅。究竟我哋香港又可唔可以去跟呢一个指引嚟到去起楼嘅时候都跟一跟咧？咁其实当中有啲咩咧？我睇过咧就觉得诶系几好嘅，因为其实每一年咧都有接近成十万只一啲长途迁徙嘅候鸟咧，就喺我哋嘅附近嚟到栖息。如果能够保护到佢哋咧，我觉得就系非常之好啦。因为我哋呢一个嘅世界呢一个地区，其实唔系净系得我哋人类噶嘛，同埋啲鸟类咧。其实有阵时喺我哋嘅建筑设计上面咧，都的而且确对于佢哋嚟讲系有一啲受伤害嘅。 哦、 我哋其实咧都间唔少会见到，可能喺公路里面、啊、可能会见到有啲嘅雀鸟啦， 反光玻璃啦， 系啦，大厦嗰啲啦， 冇错。咁其实唔单止系一啲净系飞过嚟中途站啊，甚至系本身系栖息喺我哋香港嘅气候，可能系一啲嘅鹦鹉啊、雀仔啊，都会遇到呢啲嘅问题。咁呢一个深圳咧就草拟咗呢一个嘅城市规划嘅设计。指引咧系点样嘅咧？佢分为咗咧有唔同嘅要点嘅，就空间嘅格局啦，嗰层楼嘅高度控制啦，建筑布局啦，外墙设计啊，景观设计啊，甚至系去到一啲譬如可能系一啲公园啊，啲范围嘅一啲嘅指标，究竟喺起呢一啲嘅大厦，起呢一啲嘅工厦之前，其实系咪可以跟呢一啲嘅指标，令到我哋啲雀仔？可以受到保護嘅咧，首先我同大家咧去睇下呢個就係、是，譬如假設就係外牆嘅設計啊，其實有好多咧我哋香港嘅建築裡面咧，譬如好似就係井字型嘅設計，井字型嘅樓，其實有冇留意有冇發現咧？去到當中你會見到啲雀仔咧。喺中間飛下飛下， 有嘅有啦。 其實佢係有陣時唔知點樣去出翻去。 有陣時 canteen 啊，唔係我哋呢度啊。有陣時去嗰啲譬如譬如 係啦， 大學 canteen 咁講啦， 九龍係 啦 係 啦，有啲又有係啦。咁佢哋啲雀仔飛入嚟嘅喎。其實每一次我見到飛入嚟嘅時候咧，我都會諗佢識唔識路飛翻出去咧？ 佢應該唔識㗎。 係咯， 係啊。 你知唔知如果 喺嗰度就？ 就 會會 蕩失路 啦， 多 嘢食啦，係啦係啦，會多嘢食啦。咁但係我有見過，譬如有啲外國咧，佢哋真係會揾人去捉翻只雀仔，放翻佢出去。其實呢個必要㗎嚇。 嗯，係啊。咁所以其實喺外牆設計方面，會唔會有一啲嘢係可以幫到啲雀仔嘅咧？即係假設就係唔係井字形嘅，可唔可以喺一啲建築嘅高度啊？假設如果係一啲四層又或者16米高以下嘅建築，就唔採用一啲玻璃嘅設計，唔好俾佢覺得就係呢一度係通得過嘅咁樣。咁又或者會唔会系一啲平面嘅阔度啊？会唔会唔好咁阔嘅咧？或者系咪唔好系一啲嘅空间限围，即系空间范围之内，唔系一啲嘅围合型嘅，即系唔好系井字型嘅，唔会令到佢哋飞咗入去唔识飞翻出嚟嘅咧？然后又减少啲用一啲玻璃嘅设计。假设如果你话哎呀唔系，真系想要落地玻璃， 系透光度高， 会唔会可以用多啲唔同嘅唔系鸟类图案嘅一啲嘅形状咧？因为而家有啲鸟类嘅形状都会帮到大家，甚至系啲白色嘅点点，就唔会有一个鸟类嘅图案咁样阻碍你嘅景观咧。甚至乎系一啲公园范围啦，喺公园里面会唔会有啲灯光？上面喺夜晚唔会系长开，可以自动闩埋，都对于我哋唔单止系人类啊、鸟类，都系对个成个环境咧，都系有好多好处。即系如果喺之后落嚟，我哋香港都能够有呢啲指标，咁就最好啦。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8:12呢个环节咧，今日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啊！ 系早晨， 早晨啊！同你一起跟进下琴日港股啦。琴日港股几好啊吓，咁啊，连续升咗两个交易天啊，升234点啦。咁啊，科技股嘅领涨啊吓，咁啊 ，A 股咧亦都咧飙升咗2.3%。咁啊，见到咧超过100亿嘅外资咧，咁啊净买入，咁睇嚟好似大家啲关系又好翻好多，个市场气氛开始好翻啲。咁啊，市场入边亦都多钱啦。咁啊，好多唔同嘅资产都升啊，譬如即系前排 Kenny 都有喺节目嗰度讲话啊，日本股市升得好好啊，甚或乎琴日虚拟货币，即系讲紧比特币啦， 7万1，好夸张系啊！ 我哋上一两年倾嘅时候都系20000几蚊咁啊，哇，真系20000几蚊美金，依家系70000几蚊美金一粒，哇，真系有几粒啊，真系发达啦吓咁样，咁啊，虽然即系呢啲虚拟资产就当然风险都高啦，以至要提翻投资者就系要揾啲可信任同埋有牌嘅平台咧，特别喺香港咁啊，一阵再同 Kenny 讲下，咁啊聚焦讲下大市先啦。嗱，港股升到嚟呢个水平咧，系咪有机会有力再上？因为琴日都重上翻10天线。Kenny 交俾你分析下港股方面嘅情况啊，唔该。 不過雖然咧就係、是、個市啊升翻200几点啦，咁啊，但係咧你留意翻又係咧受制翻，暫時受制翻條100天線嘅，都係睇翻個水位上邊嘅增持咯。咁但係個氣氛上邊嘅話咧，就當然係其實就農曆年假期之後咧，都係持續係我覺得穩定咗嘅，因為你見到個市況方面咧，就雖然浮浮沉沉咁啦，咁但係點都好都係守住16000樓上，同埋個底咧。你見到佢咧就係略為咧就係逐步去騰上咗嘅，咁我諗市場都係即係迎接緊咧呢個係即係6月份方面咧減息嘅機會增加咗啦，咁同埋第二就係、是、過咗兩會啦，咁都睇到就國家政策方面咧都係想即係推動經濟嘅發展啦。 咁雖然暫時未係話好多即係詳情嘅details 出嚟，咁但係睇到大嘅方向上面嘅話咧，都似乎今年咧都會加，無論財政政策又好啦，貨幣政策又好啦，都係會推動經濟為主嘅。咁財政政策就不在話下啦。咁你見到發債上嘅規模都擴大咗嘛？ 嗯，係。咁可以大家都睇一睇啦，即係市況特別喺財政政策嗰度嘅變化係點樣啊？都有機會即係叫令到大市嘅表現咧有所影響嘅。咁關聯度亦都相當之高咯。咁 呢個都係因為睇翻最緊要就係話本身啦嚇，即係除咗話呢個係中美關係影響港股之外啦，當然就之前影響港股方面咧，好大嘅原因就係呢個係內地股市啦、內地經濟啦，包括呢個係房地產市場嘅問題等等啦。咁所以變咗內地如果係個經濟重拾翻一個係動力嘅話咧，咁當然對港股氣氛有幫助啦。咁第二就係你週末我哋都睇到內地方面咧就公布嗰個係最新一個月份嘅 CPI 啦，咁都係經歷過呢個係連續四個月收縮之後咧，就轉翻係有正數啊。當然你可以即係挑剔就話呢個係春節嘅關係啦嚇，咁呢個都係嘅，都有關係啊。咁但係就起碼都睇到咧，就無論喺食品啦、非食品上面嘅話咧，嗰、那個 CPI 咧都係有所改善嘅。咁呢、这個即係如果有即係持續守翻一個通脹嘅趨向嘅話咧，咁對於內需啊、消費等等各樣嘅話咧，都有個幫助咯。 係啊，咁啊 ，Kenny 講得非常之啱，因為見到咧啲內需股嘅股價都反映到出嚟啦。之前我哋嗰啲啤酒啊跌到一鋪一碌咁，都見到有止回升嘅跡象啊，以至 同埋內需股一樣嘢都值得留意，就係我哋之前都講過嘅。即係除咗傳統我哋講頭先啤酒啦，或者係啲體育品之外嘅話，其實近排升得好犀利。嘅內需，即係一半內國內嘅內需啦，就係嗰啲國際大嘅品牌啦，包括新秀麗啊、Prada 啊、洛斯坦啊呢啲，因為其實大家都會攞咗去做一個係中國嘅零售嘅 proxy 啦，因為有啲投資者可能唔想直接買呢啲係即係內地嘅或者內地嗰啲企業相關嘅股份，咁就但係呢一啲公司方面咧，普遍兩三成嘅營業額咧，都係嚟自中國市場啊嘛。 咁所以你見到即係都有 fans 支持啊，特別喺股價表現嗰度都有即係回彈嘅跡象啦。咁嗱講買嘢，除咗頭先 Kenny 講嗰啲大品牌啊嘅消費品之外咧，咁當然要睇下咧新能源車嘅數據啦。咁中汽協咧又公布啊，今年咧首兩個月啦，中國嘅新能源車嘅銷量咧達到120萬架有多啊，按年又亦都增長咗接近30% 啊，咁啊，市場佔有率咧達到30% 啊，咁啊真係見到中國嘅能力值最高就係講嗰個數出嚟咧，就真係邁向達標度都個完成度都相當之高。我記得主席嗰陣時有講啊，2025年咧期待個新能源車佔有全國嘅汽車總量咧係達到一個。超过六成以至七成的水平，喂，依家已经是有30% 了，哇，真的好厉害，我觉得在大家嗰、那个即系喺个风向嗰度咧，内地真系跟得好贴噶，真系好。咁究竟会唔会真系喺2025年达到叫做唔好话全民电动车啦，以至七成电动车咧？咁个趋势都似系咁。咁但系除咗新能源车之外咧，咁其实佢上游业务，譬如锂电池啦，咁喺深圳挂牌宁德时代，近排都被封炒啊，咁获到大行譬如 Morgan Stanley 咧，咁上调个目标咧就。增持啦，咁都几夸张下，咁不如方方面面都交俾 Kenny 帮我哋睇下新能源车嘅板块系咪仲有机会再有一个升价嘅潜力啦，以至喺个涵盖面嗰度系咪都市占率会越嚟越多咧？咁交俾你讲啦，唔该 Kenny。 好嗱，其實電動車當然我哋喺節目講好多次啦，就一定係一個未來嘅大嘅趨勢，一定係逐步係取替呢個傳統嘅電油車嘅。但係個問題在於我哋都有提過啦，開始咧就進入一個我相信係一個叫太弱流強啦，或者開始進入一個係比較係即係司法嘅階段啦。因為你見到其實開始比亞迪方面咧都係一個大頭嘅幾顯著減價啦。咁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其實你睇翻港汽咧個老總都有講到咧。就係話如果啲傳統車跟住減價嘅話咧，就呢個必死無疑啊！因為咧，都有提到就係話，因為好似比亞迪呢啲，佢個規模效益真係非常之巨大啊嘛。咁所以佢有個條件咧，就係去做一個減價，因為對個成本上面控制啊。 或者成本效益咧都係比較優勝嘅。咁同埋亦都係睇到好明顯嘅策略，就是、我哋之前都講啦，想攞個 market share 啦，即係你可以話以本商人啦，但係其實佢想攞個佔有率嘅話咧，就係、是。將一啲細嘅車廠咧就淘汰咗出市場之外嘅後嘅話，咁你就可以保持翻一個係合理嘅 margin。因為內地咧好多時候有啲產業都係出現咗情況，當你係好盛行啊增長得好勁嗰時嘅話咧，大家都會一窩蜂咁樣投入呢個係市場裏邊，而係不計咧就喺呢個係成本啊銷售，咁導致到咧個 margin squeeze 嗰樣嘢咧好快出現。你見到電動車就係啦。好多嘅即係 GP 方面咧，其實已經跌到去低單位數字啦。但係如果你話係你有個規模嗰啲話咧，都仍然維持喺兩成幾嘅，所以你個 range 咧係幾闊下 嘅。咁所以即係大家喺電能車嘅板塊嗰度揀股咧，都真係要多做功課嚇。咁太弱流強嘅情況咧，依家已經開始慢慢見到啲腳影出嚟啊，係咪 ，Kenny？ 係啊，你見到好明啦，就其實譬如頭先講啦，比亚迪或者甚至我哋就係講嘅理想啦、 啊、 你見無論業績同埋股價上面咧，都同其他汽車嘅新勢力股份咧係好唔同嘅。咁你睇個 GP 就已經係即係最基本睇得到嘅，因為你毛利率嘅話咧就是、最頂層嘅利潤率啊嘛。咁如果你連嗰個毛利率方面咧都唔能夠維持咧嘅話咧，咁你好難有一個好嘅 bottom line 啊嘛。所以你好明顯見到咧嗰、那個係萬兆兩萬兩。每個月嘅產銷量咧係一個分水線嚟噶。 咁啊，炒股民咧就可以多做功課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正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都冇嘅， 係主持人都冇嘅。咁聽日再同你傾偈啊 ，Kenny， 多謝，拜拜。 你心声谁听得清，还待与他有感应，暗暗在憧憬，可我就像透明，哭跟笑亦平静，擦身经过留低风声，谁愿看清我独有特色，只会默默渴望，默默扫起。其实无心隐藏，而他不看我，竟会是我单行的一方，无用多于一行，无用这朵。送我一扇穿透的光，跟他一起旁边的你，用话说不想很美，他眼内没我在，我又怎跟你比，静坐隔离，不显眼在原地，无人来吊气，如何自欺，其实无心隐藏，而他不碰我，竟会是我单行的一方，无用多于一行，无用这是我不去讲清楚，无用多于一旁，无用这朵，送我一线穿透。 Gigi 严明熙，全新作品《透光者》。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今朝可以同小白啦、Vicky 同埋船仔咧讲下呢一个啊戒烟热线。 哦， 咁啊，话说咧，新一份嘅财政预算案咧就提出增加呢个烟草税啦，系连续第二年增加噶啦。咁可能大家都会有啲烟民咧，我记得出呢个预算案第一日咧，有啲烟民都话：，哎，佢有佢家啦，我有我继续食啊，咁样啊，有啲咁嘅说法。 新闻片段都睇到啊，呢啲心声， 原来并不是嘅。 真系贵啊！而家 荷包真系最实际嘅， 系人亦都系最现实噶啦。喺你使唔使钱方面啊？ 戒烟热线一个礼拜收多咗542个来电， 实在太好啦！ 增加咗几多咧？增加咗3.8倍嘅， 系哇！ 即系平时咧系冇咁多电话打去问下点样戒烟嘅，咁啊，即系收到个成效啦。咁啊，女性嘅吸烟率咧就未见大降，反而男士嘅吸烟率咧就查询系男士居多， 注重翻自己嘅身体健康。 一睇就知系注重自己的荷包先啦。 唔知系咪平时男人都真系要养家，即系依家 啲百上加斤啦， 谂住旧时。即系吞云吐雾，食多几包烟冇乜所谓啊！搵到系咪先？嗱，而家开始搵唔到。 同埋而家我都觉得那个市场或者大家嗰个烟民嗰个意识咧，都系会话：哎呀，真系唔好中意身边嘅伴侣食烟啊，因为觉得好臭啊！ 都多咗呢啲声音。 系啊，即系多咗好多。咁之前咧都有好多人都话：吓呢啲叫 social 烟啊嘛，大家都围埋一齐吞云吐雾噶嘛。 social smoker 系啦。咁但系而家咧就系发现有好多公司咧一个人都冇，即系佢。就 系 唯一一个烟民啦， 系啦， 咁反而咁样会俾人话， 系啊，借住呢啲机会就全部戒晒佢啦。 系啊，我都觉得系。咁啊，我哋好乖嘅，四个主持人都唔食烟嘅，系其实嘉明都唔食嘅， 计埋嘉明五个，所有主持都唔食烟 嘅。咁啊，真我都几估唔到，旧时上一代啲电台人咧，个个都食烟， 系啊， 估唔到嚟啊，依家新嘅一代咧， 几好啊， 全部都唔食烟 嘅咁样，好把声噶嘛。 同埋咧，唔使成日进进出出直播室， 同埋系啊，你一明啦，我哋由直播室咧，即系以前就真系会 feel 到。如果一有啲咩味嘅话，就会嗡埋咗喺入边呢度嘅。 同埋旧时啲前辈咧，成日话：，哎，你帮我睇住个 panel 先，我出一出去先。咁出一出去做咩？就系、是、呼吸咯。用好多时间就系喺香烟入边出神啊。 嗯， 我觉得唔好嘅呢一样嘢。 好， 系由此中我都觉得，即系啲前辈全部都好，系呢一个坏习惯啊，真系唔好学。真系一支都唔好掂， 同埋最衰就系有阵时咧，而家喺街上面，即系都有好多声音啦，就话会唔会去到谂下点样去到处理呢一个火车头嘅问题？咁啊，呢个真系，如果你喺街上面，你又唔食烟嘅话，咁你一路行嘅时候，哇，嗰前面嗰阵烟系咁吹过嚟， 系啊，咁都唔好， 其实都麻烦啦。 系啦，嗱，同大家讲啲数据啊，卫生署嘅控烟。酒辦公室咧，高級醫生咧，袁家耀先生咧就表示啦，咁啊預算案之後咧，咁啊接到啊嘅呢個戒煙熱線咧就越嚟越多啊嚇，咁啊睇到市民咧都有明顯想戒煙嘅想法嘅，咁當然啦，想戒同戒唔戒到，其實咧衛生署就有好多相關去幫忙嘅，包括咩咧，有一啲戒煙嘅藥物啦，以至咧有中醫嘅針灸咧都幫到手嘅，咁啊中醫針灸咧就包括一間咧非政府嘅機構同埋12间咧固定嘅诊所，仲有34间呢个流动诊所噶。咁其实咧，相对比戒烟人士嘅支援都几多下嘅。咁啊，仲要值得一提咧，就系原来咧派呢个香烟广告嘅单张啦。都会俾人哋检控嘅，系啦咁样，所以即系你唔好话喂打份暑期工迟啲，喂派传单嘅，周街派嗰啲咩加热电子烟啊，或者卖嗰啲私烟嗰啲咁嘅宣传单张咧，就你可以拉得嘅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呢个小朋友啊，或者啲年轻人就唔好误导发 千祈唔好啦， 即系以为派下传单56蚊一个钟， 千祈唔好 轻松咁样，千祈唔好咁样做啊吓。咁所以希望呢啲资讯咧，透过大电波咧，同大家。讲翻声啦吓，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帮大家分下嘢，分下咩咧？就系、如果你一日入边有好多嘢做，咁究竟我做边一样嘢先咧？咁、就可以按四个类别嘅。首先第一个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做咧，就系、重要而且紧急。 系， 譬如我开麦啦，梗系重要兼紧急啦。我唔翻工嘅话就唔得噶啦， 系咪？工作你都睇得好重视， 好重要啦。咁第二样顺序咧就系、重要但系唔紧急嘅，即系譬如我要交呢一个嘅 essay 咁样， 系重要嘅， 重要噶，但系原来下个礼 系 唔紧急嘅，系啦。 你啲 professor 听到咧，即系喷血嚟噶喺度。 咁我下个礼拜先 deadline 咁样，咁真系唔好紧急嘅，系啦。咁第三一定要做咧，就系紧急但系唔重要嘅，即 系 好 urgent 嘅。 系，好难拿捏呢、這个师傅。 譬如乜嘢咧？啊，我记得啦，就系、今日叫咗早餐，跟住谂住要俾翻啲钱 Vicky。 紧急嘅，但唔 重 要， 重要嘅，但系对我嚟讲， 重要， 所以就睇角度啦。 转个头俾， 系啦。咁最后一个咧，就系唔重要，而且唔紧急嘅。譬如咩咧，享乐比较多嘅。譬如我好中意睇电视嘅，呢啲就系唔重要兼唔紧急啦。咁如果你真系好忙嘅话，就不妨将啲唔重要又唔紧急嘅嘢就唔好做。 我哋嘅节目铺排都系咁，你我哋都系将享乐时代摆最十点前辣尾， 正倾嗰啲同阿小白开始讲下，啊，琴日有地震啊，我都讲咗先，重要啲啊，关心事啊，咁啊，逐啲逐啲去排序，咁啊，令到大家每一日嘅生活都系井然有序啦。 系啊，因为我自己都有时都太多嘢做咧，尤其是可能大家都系 freelance 嘅话咧，系好多时间系自己管理啊，即系好多人就话啊，翻工咁我翻足全日咪冇咩时间管理咯，唔系噶，你放工之后啲时间先重要啊嘛， 或者翻紧工嘅时候都有时间处理其他嘢嘅，大家明。 听到收音机嘅你啊，谂下今日自己啲时间点去编排啦吓。 小明、嘉明讲健康。 小明早晨， 早晨啊，嘉明。 哎呀，今日讲紧呢件事咧，希望大家都会小小心心，唔会发生。 冇错啦，冇错啦。嗱，喺美国咧有个研究啊，最近出咗。 吓， 譬如我哋做一个行人啦，行人咧，行下街。突然间被车撞到， 哎哟！ 嗱，呢个又唔系太多，咁啊，但系咧三分一被车撞到嘅咧，就有好严重嘅损伤。但系如果因为你行街行下你自己跌到嘅咧，大概有五分一咧可以好较为严重嘅损伤嘅。 反而自己跌亲仲犀利啊！ 但系呢个五分一咧就比三分一少啊。但系你睇下，而家越嚟越多人。50岁或以上咧，越嚟越多噶。咁反而呢个数字嚟讲咧，系多过撞到车嘅。咁呢个佢哋统计过咧，如果你系因为跌亲而有严重损伤咧，其实俾车撞到你个严重损伤嘅机会咧，系4倍嘅。 哇！ 好啦，我哋行街好多时候都有。你咧仲未冇乜事。因为我哋开始咧，棘一棘，嗰条路面唔平，有嚿石仔，真系好难避免嘅。 有时真系左脚同右脚咁样棘一棘都试过噶。 系啊，所以话行人路方面咧，系点样可以真系做得好好咧？嗱，但系亦都唔容易，因为路系咁多，有几多人整路，几多时候可以即系完全日日都咁靓咧？所以我哋真系要小心啦。但系咧，我哋跌亲咧，其实一个好常见嘅。嗱，如果系65岁或以上咧，差唔多30%嘅人系跌过嘅。 哦， 如果去到80岁以上咧，40%系会跌亲。咁啊，跌亲有咩人容易跌亲咧？第一喺护老院嗰度好易跌亲嘅。 系， 仲有咧，有啲长者咧，啱啱喺医院出嚟。翻屋企咧，又会容易跌亲，好得意。所以一出院啊，开心啦咁样，佢就系跌亲啦。咁啊，仲有咧，你要睇，譬如你话系70岁以上嘅长者跌咗落地下，一半人系冇办法自己爬起身嘅。 哎呀， 好得意啊呢样嘢。嗱，点解啊？点解有啲长者发觉喺屋企走咗咧？佢跌咗喺地下。可能撞親我頭，諸如此類，佢冇辦法起身去打電話， 求救 唔得，咁就係走咗。咁所以呢樣嘢咧， 真係跌低咗，冇人知。呢个嘢系跌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咁啊好多时候咧都会即系影响到佢会跌嘅，嗱包括咗啊佢睇眼唔好啦，啊关节唔好啊，心情唔好啊，又或者即系个人根本就好弱啦，啊咁啊或者佢个慢慢个人脑退化，控制唔到身体啊咁样，咁啊一跌亲咧。我哋有乜嘢担心嘅？第一，可以嗰个髋关节嗰度啲骨断，髋关节骨断咧，好多时都见啦。长者或者呢个所谓呢、這个骨质疏松啊，咁样咧，好易骨断。另外咧就撞到个脑啦，脑出血， 撞亲 头。呢两样嘢咧，好小心啦。咁但系如果你系长者，你跌过一次咧，你会惊嘅。我唔好行啊。其实我唔行啦，咁样咁变我唔出街啦，咁样咁完全咧就变咗佢喐动咧，就算喺屋企咧越嚟越少，出街亦都越嚟越少。话哎呀，陈伯又嚟饮茶啦，我唔去啦，咁样其实佢系惊跌，咁变咗咧佢系一个所谓社交隔离咗，对佢嘅长者嘅心理亦都唔系好啊。咁啊，仲有咧，真系要起身啦，要行啦。但佢又驚跌咧，佢變咗行路咧又唔穩陣啦，反而仲容易跌咧。啊，呢、這個好好得人驚嘅。好啦，咁我哋可以有點做咧？咁樣嗱，其實咧好多好多，即係我哋十分鐘都講唔完嘅。咁、我哋講少少先啦。 好 啊，譬如咧，點解會係咁樣咧？第一，啱啱一病感冒，個人弱啦。另外有啲慢性嘅病啦、包括你嘅病啊、神经嘅退化，影响你个行路嘅姿势啊、平衡啊嗰啲咁样啦、如果有啲药食咗啊，有啲药咧，譬如又加为神经系统嘅药啊，就算系双方药咧，都影响到你嗰个神志啊，或者唔系好清醒啊，好弱啊咁嘅药物啦。仲有啦，環境啊，最緊要 係 唔夠光啊，地面咧就有啲嘢棘嚟棘去啊，嗰啲咁樣咧，呢啲咧有可能。當然啦，佢自己嘅問題啦，譬如最常見咧眼啦，佢有白內障啊，有黃斑點呢個病變啊，有青光眼啊咁樣，佢比普通嘅人咧。在个同年纪的人呢、他因为跌亲的机会呢是多30%的。好啦，咁我哋点可以训练一个人呢？咁啊，我哋除咗要医病之外呢，我哋可以话用啲运动游戏啦。 运动游戏？ 运动游戏其实好多年好多年前嘅 game 都有啦，跳舞嗰啲一块摊喺度啊，咁跳嚟跳去啊嗰啲。啊！你记唔记得？你可能嗰时好细啦。 我记得，好似跳舞机有上下箭嘴嗰啲啊嘛。 系啦，冇错啦。咁喺澳洲咧，最近咧就做咗个研究啊。65岁以上咧，就用一个呢啲咁嘅训练。呢啲咧就系当然唔系净系跳舞啦，佢哋踢波啊，乜嘢好啲 games 都可以做到。 系 啊，呢啲嘅extra game 啊，运动游戏去训练佢哋嘅协调啊。下肢嘅肌肉啊，咁样，因为一个玩嘅形式啊嘛，唔使话，你跑步啊，跑几多个圈啦、反而咧，佢就系冇咁呢个有兴趣。 系啊， 咁啊，如果佢哋试过啊，如果你用呢个运动游戏啊，另外咧就话点样，我俾本书你睇下，又或者系点样用同你口讲啊。点样可以训练你嗰啲认知啊？咁样，都冇呢啲咁嘅运动游戏好嘅。 玩住学又特别开心啲嘅。 玩住学游戏啊，呢啲咁系几好玩嘅。 系咯。 咁啊，最紧要咧就系、咧，凡七老人家梗系惊你跌啦。咁最紧要你睇睇佢有冇其他嘢啦。譬如佢一坐低一起身咧就好易晕。呢啲咧就所谓。一起身运咧就血压低啦，咁你要小心啦。唔好话一弹起就起身就行，呢啲咧就好易跌噶。有啲咧就好得意，有啲研究咧发觉，长者一起身唔好咁快落地，因为一瞓喺度一起身你就弹起啦， 就落地咧早一啲，即系坐定定先。 哦， 反而有个床栏咧，啊，未必一定系最好嘅嘢。喺医院发觉咧，有床栏嘅人咧，一样可以跌亲嘅。 嗯， 啊，所以咧就系、是、真系要教识佢哋自己。 诶， 当然最好咧，好多人睇住佢啦。但系当你发觉唔系咁多人。人手可以帮助嗰阵时候，你话整个监控都冇用噶，佢都跌咗落去啦。你睇住佢跌，咪仲惨，系嘛？咁啊，当然个地下点样啊？佢哋有冇适当嘅鞋啊？呢啲咧系好多嘢 嘅。成个家居都好多唔同嘅设施可以帮到手嘅。 系啦，咁啊，最紧要你就睇下真系啊，有啲咧佢系点解？佢会跌啦，佢晕嗰阵时候究竟啊可以咳得紧要又会晕、啊，长者去完厕所咧啊小便咧又系会晕噶、啊，有啲咧就食完饭血压又会低噶， 哦， 系啊，唔系高啊， 反而食完饭 系啊，呢、這个好得意嘅嘢噶，系嘛，咁啊，所以最紧要啦，啊喺屋企咧夜晚咧。有啲所謂夜光燈啦，啊，佢哋去呢個洗手間嗰時候咧，要睇到啦，因為佢哋嘅長者，我講過咧，嗰、那個眼力都可能因為有問題啦，咁呢個咧就要俾多啲光線佢，佢睇多啲，即係睇得清楚啲。咁啊，老人家咧好難講啦。你昨晚有冇跌親啊？冇啊。冇、 哦、 啊，佢唔记得咗。 系 呢个好得意个，系跌亲嘅唔记得过呢、這个，呢、這个系好常见嘅嘢。咁、所以咧，真系要小心，耐心， 多多关心， 多多爱心。 望着疲倦。望着无奈，望着谋生活，青春已转像避光。其实我从没有提辛苦，谁怕苦？但间中若我心中尚有沙，尚有海风，想躺着悠闲的室中，再发梦。视线心跳面红 Cause I've got all that I want in front of me 我为你那些琐碎事 All my troubles have gone They washed away 蓝白色空白天纸飞机情侣角色朋友角色难过的互相处 有啲放假嘅感觉嘅，因为入面有讲到马尔代夫呢个名系咪 ？OK， 佢系 J 风冯允谦 featuring Marv 嘅作品啊 ，All That I Want。 2024年3月12日星期二，今日是乜嘢日子？今日除了是种植日，亦都是种花日啊！究竟点解会有呢一日？喺呢一日又可以做啲咩咧？转头 Ficky 话你知。 是有点，是有点心跳，大概这是爱精兆，说话从不知。 原来在世界上面有超过400,000种的开花植物，相信怎样都会有一个品种的花是你喜欢的。原来种花日可以追溯到去1.5亿年前，而这些花不单止是用来欣赏，亦都会拿来做装饰和药用。好像在西元前2500年，古埃及人就开始用鲜花来去装饰他们的餐台和大厅。后来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去研究不同的花有不同的功效，开始将一些花作为药用价值，好像花草茶那样。其实看回历史，鲜花在不同的宗教又或者神话里面都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好像是年花会被视为重要的精神象征，又会将玫瑰花当成为爱和感情的表达。无论是以前定是现在，鲜花在我们生活上面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好像是婚礼上面你会有花球，圣诞节又会拿不同的圣诞花来去作装饰，新年的时候又会有桃花等等。不妨在今日了解一下不同花的品种，又或者研究一下你喜欢的那一款花。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悦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隔晚美股表现啊，投资者咧观望啊，美国通胀嘅情况，以及咧联储局未来数月咧能否开始减息啦。美股三大指数咧个别发展噶，道指有得升，升46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5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65点啊，港股 ADR 咧都跟随美股咧回调少少啊，跌5点啦，大型嘅蓝筹股都略回嘅，包括汇控啦，同埋腾讯咧都要跌啲嘅，咁啊区内嘅情况咧。亚洲区内的情况就日经啊跌超过400点，都几多啊下个点数嚟讲，咁有冇机会影响成个亚太区股市嘅投资气氛咧？转个头开市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8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 O、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1872388， 冇错啊，又系可以接听听众嘅电话嘅时间啦。如果大家咧都想打上嚟 morning call 嘅时候，同大家可能系呼吁一下，就系、是、啊嚟紧呢个有咩日子啊，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又或者啲咩开心事啊，甚至系同对方分享一下一啲爱嘅宣言啊，都可以打上嚟。咁我哋就会接听你嘅电话噶啦。 啲即系爱的宣言啊，爱的表白啊， 可以啊，我都想听啊， 真系好开心啊，见到呢啲 朝头早嘅时候一齐将呢一个爱嘅泡泡。散发开去， 跟住咧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接电话嘅难度表咧，生日啊系最容易嘅，结婚周年纪念咧就第二容易嘅，第三咧就开始嗰啲。求爱啊嗰啲啦，咁啊嗰啲就比较难啲去听。 喂，爱的宣言，我觉得其实几好啊。 系啊， 我哋可以帮手撮合人哋、 啊。 我好少做月老噶。 系啊，我都想试下做红娘。 而家、啊、有我哋女仔喺度啦嘛。 好，嗱，1872388，咁啊，听大家电话啦，依家可以打电话嚟啦吧。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今日嘅消失的地图咧，咁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嘅地方。咁啊，其实咧系应该两个地方先至啱吓。 系。 咁呢两个地方加起上嚟嘅时候咧，就好似有一种嘅连贯性嘅玩法咁样嘅。咁啊，首先咧就先讲下欧洲呢个地方先。欧洲呢个地方咧，咁啊位处于呢一个嘅意大利。咁啊，意大利咧佢有一个地方咧就叫做五渔村。渔咧系渔民嗰个渔嚟嘅。 哦。 系啦，咁啊五渔村嘅意思即系话咧佢有五条嘅渔村啦。咁原来呢个五条嘅渔村咧，咁佢哋亦都系各有特色嘅。咁如果你真系有去到嘅时候啦，咁你就可以发现原来五条渔村咧，佢个特色咧最大嘅分别咧就系因为佢有啲咧系位处于高啲嘅地方，有啲咧就会近海边、近岸边，有啲咧就会系内陆少少嘅。 哦，咁有趣啊！ 系啦，咁虽然五条都系渔村，但系佢哋个风味咧系不一样嘅。 咁唔同环境又真系争好远，有啲近海啲，应该系同啲水啊更加有关系啦。 咁亦都系渔村啦。虽然话就话有啲系内陆。少少，但系佢哋都系经营呢一个咧渔业嘅。咁但系点解会落入边，即系叫内陆少少咧？都唔系话真系 几内陆嘅， 几内陆嘅啫。其实都系近沿岸，但系相对其他嚟讲咧，佢就比较上咧近入边嘅陆地多啲。原因系因为佢有火车站嘅连接。 哦，咁就方便运啲货出去啊？ 冇错啦，咁就可以方便咧，就运嗰啲货去到出出入入啦。譬如你啲鱼有渔获嘅话，咁你都要拎去卖先得噶。咁唔通我呢条村？同你嗰条村都系做渔获嘅，做呢一个捕鱼嘅，唔通我卖翻俾你咩？ 呢个内销好似唔系好啊， 所以唔系好啊。咁所以咧，佢几条村咧都有自己特别嘅功能嘅。好啦，咁如果大家有机会咧去到意大利嘅时候啦，不妨揾下呢一个叫做五渔村嘅地方。好啦，咁佢除咗玩呢、這、一个鱼之外啦，咁佢有啲地方咧，如果你系去到一啲高地嘅话咧，你又发觉佢有唔同风味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呢条村咧最好咧就我嚟打卡影相嘅。佢靓嘅位喺边一度咧？嗱、哦，可以先讲啦。佢靚嘅位咧，就係因為佢有好多除咗係特產之外，就係佢嗰啲，譬如我哋希臘咪有啲白色屋仔嘅， 係啊係啊係啊， 嗰啲白色小屋咧，咁就相當之靚。咁但係如果你話意大利呢條村五漁村嘅話咧，佢就有好多唔同顏色嘅細屋仔。 每一间屋咧都系唔同颜色，而砌咗出嚟嘅时候，你就觉得个颜色非常之缤纷。 咦，即系好似童话世界入边嗰啲漫画咧， 系啦系啦， 佢咪有好多呢啲唔同颜色嘅屋仔。 重要咧就系所有咁多唔同颜色嘅屋仔咧，佢哋都系喺呢个海嘅角度望上去咧，咁就好似好多一嚿一嚿一嚿唔同颜色嘅小屋咧，就组成咗一大群嘅屋村咁样啦。 哦， 咁所以呢一个靓嘅位咧，就可以喺呢一度揾得到。 咁啊，好啱啊！尤其是我成日都觉得意大利咧，好啱着一啲好色彩缤纷嘅衫嘅。吓，唔知点解啊？硬系觉得系。 其实都啱啊，因为你根本入边咧系可以玩晒撞色嗰个嘅 fashion 添。 系咯。 咁佢有啲譬如紫色啦、粉红色啦、红色，基本上你讲得出嘅颜色咧，佢哋亦都咧就好容易会揾得到嘅。同埋咧，佢就入边亦都有好多嗰啲细嘅海港，即系虽然全部都系渔村啦，咁有啲系大嘅海港啫嘛。咁但系你话咁内陆嗰啲小少，可能就会经过啲河道咧，或者经过啲窄少少嘅海道咧，然后就可以入到入去佢哋条村嘅。 咦，咁即系其实每条村会唔会有啲特产咧？即系佢哋既然个地点有少少唔同啊，河鲜或者海鲜会有少少唔同咧？ 佢哋咧好。很多时都系嗱，譬如沙甸鱼会有好多啦，或者部分人咧，佢哋都会出远少少嘅海，咁啊专门咧就系捕获一啲大啲嘅鱼嘅、 哦， 所以佢几条村咧，有啲佢就谂住系捕获我系近沿岸少少嘅，有啲佢出到出边嘅话咧，因为亦都要根据翻佢哋嘅器材，有啲系专系咧就捕获一啲深海少少嘅，咁所以点话每一条村咧，佢哋亦都有佢哋自己嗰个嘅特色，同埋咧佢好多嗰啲艇仔出租啊、嗯，即系嗰啲小艇仔咧就可以俾到我哋一个好好嘅感觉，就系、是、有一种欧陆式嘅渔港风情，因为佢望起上嚟咧就系、是。一座一座嗰啲細山仔咁樣，咁上面有啲樹林啊圍繞住佢哋咁樣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如果意大利呢一個叫做五漁村嘅地方咧，係相當之靚。咁但係點解又話介紹多個地方咧？就係、是、因為除咗意大利呢個五漁村，你話留翻香港玩咧，原來香港都有我哋自己好似五漁村嘅地方。 我估下 係 鯉魚門， 鯉魚門唔啱。 三门仔 就系、是、三门仔啲屋咧，系好有本港风味嘅，但系就冇话嗰种好七彩颜色嘅感觉嘅。今次呢个咧，其实就喺石澳啊。 哦， 石澳咧，咁我哋虽然就系附近亦都有好靓嘅海啦，咁但系佢本身亦都系香港嘅小渔村嚟嘅。咁石澳亦都喺香港南区嘅港岛嗰、那个，好似话即系后花园咁样啊。佢远离咗呢一个市区，咁但系佢入边咧，其实。如果大家有去過嘅話咧，都應該會知道佢有幾多咧，就係嗰啲屋咧都係有唔同顏色嘅。咁、視乎翻你點樣去到影啦。咁佢哋真係好嘢，佢哋雖然都係啲屋仔啫，但係佢哋嗰個外牆有陣時都會用翻啲歐陸式嘅窗户啊，去到咧就做佢哋嗰個叫做裝修或者外觀啊咁樣。咁石澳嗰邊嗰啲屋咧，有啲係粉紅色啦、啡色啦，有啲係油咗呢一個嘅天藍色啦。咁變咗你有啲角度影起上嚟嘅時間咧，就真係好似意大利呢一個嘅五漁村啦。 咁唔使去到咁。远啦，其实留翻喺香港几好。 系啊，佢仲有好多咧，就系靓嘅打卡位嘅。咁啊，其中有啲打卡位咧，就系曾经阿星爷啊，有套戏咧，喜剧之王。喜剧之王咪挨住棵树嘅， 系 啦。其实咧，嗰个本身场景亦都系喺石澳嘅，咁就喺呢个石澳健康院嗰度咧，去到拍摄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啱嘅话咧，就可以去呢一个地方睇啦。咁啊，好多色彩斑斓嘅建筑物。除此之外咧，咁仲有一条粉蓝色。粉蓝色嘅叫情人桥，咁啊，亦都咧就系叫做石澳蓝桥，蓝桥蓝色嗰个蓝啦。咁啊，呢一条桥咧就系喺呢个石澳后滩同呢一个大头洲，咁啊，其实都系呢一个嘅打竹圣地嚟嘅。不过咁啊，其实喺之前咧，台风山竹嘅时候咧，就有曾经破损过嘅。咁啊，亦都咧就系、是、亦都有人去到做呢一个修复啦。修复完之后咧，嗱，佢修复完之后我就冇去过啦。 我之前你有去過嘅， 之前有去過，所以就會記得嘅呢條橋。咁 你係咪同你老婆喺度掛個鎖啊？ 啊，掛冇鎖我又冇掛，冇亂咁冇亂咁喺度掛嗰啲鎖。咁但係咧，如果呢一條橋大家行嘅時候打卡都靚，因為香港有顏色嘅橋或者有顏色嘅欄杆咧，唔算特別多嘅。 佢唔係佢係冇鎖嘅，原來 冇鎖㗎。呢條真係一條橋嚟㗎，係、啦，真係一條橋嚟嘅。咁所以如果大家行嘅時候影相咧，會影得靚啦。好啦，咁除咗呢一個嘅叫做有。粉蓝色嘅桥之外啦，如果你话有彩色嘅栏杆咧，就要数到系屯门噶啦。屯门都有一个位咧，就系彩色。嗱，我嗰条行山径系边条？我而家个名我唔系好记得，但系都系喺麦理浩径，好似第十段咁逆上翻上去咁样嘅。 哇，都攰、啊， 都有少少攰嘅，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去到石澳嘅话咧，仲有一个都系几值得大家去到影相，就系、是、石澳嘅一个石屋嘅石墙啦。 咁啊，成埲牆咧都係有一個歐綠色嘅味道啦。咁啊，再加上咧，佢係用嗰啲石頭慢慢堆，即係好似啲磚屋咁樣嘅。 嗯。 咁啊砌上去，咁而且個屋頂咧仲係嗰啲 尖形嘅 尖形嗰啲屋頂嚟嘅，咁所以就更加有呢、這、一個。特別嘅風味喺入邊， 又係童話 feel， 係啊，童話 feel 嚟噶。咁所以呢一個地方，如果你話今個禮拜啲天氣咧就會開始好轉啦。 嗯， 即係尋日就都仲有啲雨水啦，尋日晏晝都落過幾大雨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今日開始，你見到而家出面就 天朗氣清，係 啊，真係藍天啊。咁如果亦連埋去到呢一個星期六日嘅時間咧，都係呢個天氣嘅話咧，咁大家就可以諗一諗啦。嗱，石澳嘅泳灘亦都可以俾大家咧就係陽光與海灘嘅。夏天啊，梗係更加好啦。但如果而家你想曬太陽嘅，即系唔落水嘅、 嗯， 我覺得咧亦都 OK 嘅。咁入邊亦都有嗰、那個洗手間啊，各樣嘅配套亦都足夠嘅。咁啊，睇下大家會唔會真係揾一揾下呢一個港版嘅五漁村，去到咧就係、是、一齊同屋企人去嗰度玩下啦。 是个代名词，成为至亲，预约你愿意见证这新与新意。Oh family， 难过的你在银河，何时何地预约需要我，请呼喊我，选择生命放下某些注定，有再生的我，就有新兄弟的你。我爱我家人，哪管是谁人，遇上旧灵魂，月与地球能牵引。We are family。尽自来代表爱意，那最美的事。Oh family， 若你相信这名字，随时随地来吧，拥抱我，那又如何？感谢互相那鼓励，撑着一生一世。彼此的相识，用爱将生命安慰。你我有种人，乱世般同行，大爱大流行，大过大情人的心。We are family。内心的聆听，我但愿做你天使。爸爸妈妈陪着坐，姊妹别怕多，今天可以换个心情来把大合唱今日我的歌。 歌曲嚟自草蜢，作曲填词都有蔡一智嘅名字 Family 啊。出面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4%。咁如果有时间星期六日啦，同屋企人去一个简单啲嘅旅行。 而家人工智能大行其道，之前都介绍过唔少嘅例子啦。不过原来最近亦都有新嘅研究发现，原来人工智能可能可以令到医学更具同情心。最近发表在美国医学会内科杂志的一项研究，就将聊天机械人对于健康相关问题的答案和人类医生提供的答案进行比较。有趣的是，一组有执照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在 79% 的时间里面都比较喜欢聊天机械人的答案，觉得他们对患者更加有同情心。而且有很多研究都表示，更大的同情心和同理心可以加快患者的康复。而且现在越来越多临床证据亦都显示，深度学习算法下面的 AI 原来可以非常准确去分析 X 光、MRI 和其他医学扫描，甚至可以超过了人类医生的诊断能力。这些的创新亦都可能会彻底改变了精确的诊断，令到很多不同的患病者可以早点被发现。希望 AI 可以更加多应用在医学里面，令到我们人类有更大的进步了。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孔奕璇璇仔。 晨光追踪31。 嚟到3月12日星期二嘅朝头早，我哋又要揾你阿昌啦。早晨阿昌， 早晨善仔，早晨各位。 我哋一齐睇下今晚7:35嘅港商机讲机遇咧。 系啦，咁啊睇下今集讲乜嘢啦。嗱，讲商机讲机遇，第一个讲咧就系讲嘢讲，第二个就系香港嗰个讲。所以同大家顾名思义睇下香港有啲乜嘢商机，有咩机遇咁话。咁啊呢个节目咧，简单介绍下就系我哋香港电台同埋咧投资推广处联合制作嘅。咁啊投资推广处咧，佢哋好多好专业、好热情又好友善嘅一啲专家咧，就帮助一啲外商啊嚟香港嗰度发展，同埋咧甚至乎将佢哋嘅业务咧推广去到亚洲周边嘅城市。同埋大灣區嘅，咁啊，我哋每一集咧專訪唔同界別嘅一啲商業嘅單位啦，睇下佢哋咧點樣透過我哋香港呢個投資推廣處，去到建立佢哋喺香港嘅商業嘅一啲據點啊。今集咧就係訪問咗兩間咧就係創意工業嘅公司，聽下佢哋咧點樣透過投資推廣處嘅幫助協助底下咧喺香港落户嘅。第一個單位咧就係呢個韓國知名嘅數碼設計同埋沉浸式媒體技術公司，叫 District 咧就係本身做嗰啲沉浸式嘅媒體啦，即係可能大家都有去旅行有睇過，或者香港有啲都有睇過一啲沉浸式嘅一啲 lab 啦。佢咧就係一啲先進數碼設計嘅公司嚟嘅。佢喺2022年咧就喺香港就成為佢亞洲海外嘅第一個據點。咁另一個單位咧叫做 Creative Technology， 佢咧就係一個全球領先嘅專業視聽供應商之一嚟嘅。咁喺世界各地咧都有辦事處噶啦。咁佢做乜嘢咧？就是、為嗰啲國際展覽啊、頂級賽事啊、音樂嘅藝術活動等等，提供嗰啲高品質嘅支援同埋設備服務嘅。咁呢兩間公司咧，都係曾經透過我哋香港投資推廣處嘅幫助咧，喺香港咧設立佢哋嘅分部，佢哋嗰個事業咧 run 得好成功嘅。想知道多啲投資推廣處點樣幫到佢哋，佢哋嘅業務又點樣可以幫到我哋香港經濟發展嘅咧？記得今日7:35要留意呢個講商機講機遇啊！ 其實香港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藝術嘅名家啦，或者藝術工作者啦。咁但係有陣時候我哋始終香港咧就比較細嘅地方。咁我哋呢個時候如果引入咗更加多唔同嘅公司，譬如頭先講到嘅韓國嘅知名公司啦，或者唔同嘅一啲視聽供應商咧，都係可以令到我哋香港你認識更加多究竟國際上面係做呢一啲嘅藝術發展或者啲文化生態嘅時候，佢哋係點樣做咧？我哋向佢哋學習咧，又可以進一步幫到我哋香港成個生態圈同埋經濟發展嘅。咁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咧，就記得留意今晚7:35嘅講商機講機遇啦。去到10:30又關性別事講咩嘅咧？ 是啦，是这个是一个纪录片来的，叫做有关性别事。那是讲什么呢？讲什么关性别事呢？讲健康。即是很多时候我们讲健康呢，最在意的几样东西都是那些飲食啊、休息啊、运动啊，即是通常是生活方式的东西来的嘛。但是原来呢，除了生活方式呢，性别呢的分别呢，对我们健康呢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的。 根據專家的證明啊嘅證實咧，佢就話原來女性咧係比男性更加健康嘅。 哦，係啊。 係啦，即係唔係生活習慣，唔係因為女士嘅生活習慣好過男士，所以佢健康啲啊，而係天生女士咧就係比男士健康嘅。咁、究竟佢哋嘅研究係講乜嘢嘅咧？點解得出咩結論咧？嗱，今晚呢個節目會同大家講下。嗱，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即係醫學上面咧，佢哋就發現女士比較健康啦。咁但係咧，從社會其他層面上面咧，女士咧遇到嗰啲危險咧就高啲嘅，咁啊好容易想象嘅。咁啊，究竟包含啲乜嘢係令到女士就會遇上嘅危險多啲咧？今晚呢個節目咧就會同大家一一去到數算一下。如果大家都有興趣知道嘅話咧，記得今晚十點半要留意呢個紀錄片《有關性別事》啦嚇。 你啱啱咁样讲，我本身谂紧系咪男性咧比较中意一啲刺激嘅活动啊？ 但好多女士都好中意刺激活动噶喎。 啊，都系嘅，而家多咗好多。但可能嗰个以前即系佢积落嘅数据，或者系个社会嘅一啲 stereotype 咧，男士好多，譬如踩一下啲电单车啊、飙车啲好危险嘅运动咧。咁我哋好似遇到意外嘅机会率又系会天生高啲， 咁又好似系，即系而家揸车喺路面见到都系男司机多过女司机，你咁讲， 又系咯系咯，即系咪呢一个方面咧？或者其实我上网都有睇一睇咧，原来系关个荷尔蒙事，或者系关一啲我哋本身基因嘅优势事嘅。咁所以女士本身咧寿命系长啲啦，同埋冇咁容易死亡嘅，咁可能就系关呢个原因啦。我唔清楚啦。咁如果想知道更加多了解多啲点解女性系特别健康嘅话咧，就记得留意今晚十点半嘅有关性别事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讲过啊，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屿山昨日发生二级地震，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林静之说，天文台接获超过100个市民报告有感地震。他说今次地震可能与地壳断层活动有关，属于弱震，震级为二级，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第三度，即是室内有感，类似小型货车驶过的震动。林静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香港不是在活跃地震带的边缘，距离环太平洋地震带有大约600公里，香港的地壳断层活动亦都不显著，通常出现的都是弱地震。香港对上一次地震是2019年12月5号长洲附近的地震，震级是 1.4 级，比昨日的地震弱。而全球每年发生二级地震的数量有过百万次，但是以现在的科技无法准确预测地震发生的时间、地点或者强度。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英国传媒近日报道，说中国吸收外资跌至30年来新低，说有关报道片面解读中方有关统计数据，严重误导读者，暴露出有关媒体在涉华经济报道上的不专业、不严谨。发言人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有升有降是常态，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全球走势基本一致，解读有关数据需要全面考虑历史基数和波动情况，某一年份数据下降不能够简单得出外资逃离中国结论。发言人又引用商务部数据，说中国吸收外资仍然处于历史高位，又说中国经济保持回升向好发展态势，营商环境持续提升，外商投资意愿有望进一步增强。发言人强调，总体来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希望有关媒体客观全面报道中国经济，不要错失机遇，反噬自身。

近连翔道行车线重开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常德村、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全港十八区嘅运动员将会参与第九届全港运动会嘅八项体育赛事，为所属地区竞逐殊荣。体坛盛事又点可以冇咗你嘅支持？大家都成为啦啦队，一起为运动员打打气啦！全程投入呢项盛事，感受最精彩嘅一刻。第九届全港运动会，全港运动，全城跃动。详情请浏览 www.hongkonggames.hk。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五人男子摇滚乐团 Nobody Bridal 在2013年大阪组成，他们每一次创作全新作品的时候，都会先完成了漫画和动画，再幻想片头歌曲的震撼力量程度，旋律就会应运而生。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Nobody Bridal 雪之音。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Yuki no ne 雪之音。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梁乐彤、陈乐儿、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处网页或致电2573228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消失的风手》， 饰演主角刑警魏国平的张译，原来仲参与了很多拍摄构思工作，其中一场垃圾场找线索的戏份，就是他临场提议加只鸡飞入镜，结果令画面成为一时经典。 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九点四十二分，咁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啦、阿欧啦、Vicky 啦，同埋船仔啊，哇， 好人齐啊， 系啊， 人齐啊， 四个， 啱啱四个 一齐主持人咧，就同啊我哋嘅听众朋友 Gary 倾下偈。早晨 ，Gary， 早晨 ，Gary。 早晨各位主持，早晨大家好。 啊，你好啊！ 今日好似有啲爱嘅宣言想表达一下，系咪啊？ 系。 系啊，你等等啊。 好。系、哦。要等噶、啊。 要等一下添、啊，有猫子唔通。 边个？系咪有？ 有稿件。 有定系直头身边人都已经喺侧边啊 ？Hello， 你好啊。 系。 系。 点啊？点啊 ？O 唔 OK 啊？而家。 诶，等先啊。 系。 哦，再等。 好啊，唔紧 要。OK。 哦 ，OK 啦，系嘛 ？OK。 喂，点解要等嘅？我想问下啫。 唔系，啱啱正话想住揿个 MV 出嚟，因为咧、哦，今日系我太太十九周年纪念嘅，同佢系。 系、啊、太太侧边嚟噶。 太太正话原先谂住唔喺侧边嘅，而家就去送一扎花俾佢，咁就喺我身边咯。 哇！送一扎花几多支先过嚟听下？系一支嘅一生一世，定系九十九支长长久久？ 十支咯，十全十美啊！ 十全十美，哇！哎呀，我都觉得好浪漫啊！ 太太点称呼啊 ？Gary？ Katie， 恭喜你哋十九周年！系， 你等等啦，你等我叫佢听听。 Hello， Katie， 早晨，早晨。 系 系，佢怕丑系咪？ 怕丑啊？ 你怕丑系咪啊？ 你等等先啦， 系 Katie，Hello Katie，Katie 做咩啊？你同我哋倾偈唔使换件晚装出嚟噶， 系啦， 系啊，你嗰啲低胸露背衫留翻俾你老公。 Katie， 你嗰啲耳环好闪啊， 系啦，哇，好容光焕发喎，今日， 其实咧，花仲好香添。 你老公咧都几搞鬼噶，即系打个电话嚟电台晨光第一线咧，咁啊，祝贺你哋夫妻啦，两人啦，十九周年啦，恩恩爱爱啦，咁样，你感觉系点啊 ，Katie 吓？ 咁 系咪好惊喜啊？ 感动系嘛？ 尴尬， 尴尬，只要你唔尴尬，有尴尬嘅就系 其实咧，我想讲啦，有啲尴尬都系嚟得幸福噶， 系、 嗯、 啊， 你觉得噶嘛？系嘛？你认同噶嘛？系嘛？ 嗰十支玫瑰系收得开心 啊！系你 OK 噶嘛？你见你琴、 okay. 平时成日欺负阿 Gary 都对你咁好，系嘛？吓、 啊， 你欺负 佢 多， 好尴尬啊！ 你欺负佢多定系佢欺负你多啊？我想问一下啊， 系 点啊？ 你同佢讲， 你同佢讲啊！唉，无端端朝头早已经送扎花俾我啦，仲要打埋上电台，好多人听紧噶嘛。 系啦， 一阵我老板就会听噶啦。 都结咗婚十九年啦，你仲唔知道我性格？ 我系低调噶嘛。 我中意张扬嘅咩？ 系啊， 系 系咪啊？好，咁俾翻 Gary 讲先，俾翻 Gary。 系啊，其实我自己都系咯，因为我都喺二十年前啦，都系咧，我都打上去星空奇遇跌达尼， 首歌首奖 喎，系首歌 求婚咯，同佢。 哦，我最中意首歌啦，哇，求婚啊，嗰阵时 系咯， 系啊， 首歌首歌应该都记得你。当时咧求完婚之后，首歌点咗一首咩嘅作品俾你听？ 都系啱啱而家我今日要点嗰只歌。 哇， 系边一只歌？我惊我揾错，你讲一次嚟听下先。 分分钟需要你老婆。 边个唱噶？哇，分分钟需要你老婆啊！你老婆唱噶系嘛？ 系啊， 定系林子祥系你老婆、啊？ 佢就已经同老婆讲：老婆，分分钟我都需要你啊！ 好浪漫， 好浪漫 啊！我哋嘅大气电波、香港电台第二台都陪伴咗你二十个寒暑啊！ Gary， 我想问一下咧，你平时系点样锡个老婆噶？ 平时点样锡个老婆？ 系啊，点锡啫？ 多啲喺佢身边咯，氹佢多啲咯， 氹佢多啲。咁煮饭洗衫嗰啲系咪屋企系咪你做噶？ 烫衫抹地嗰啲我做咯。 哇！ 最重要系咩啊？闲时咧就系譬如好似呢十九周年，俾个 surprise 太太，系咪啊？ 系啦， 下年即系迎来二十周年， 哇！ 二十要大搞咯， 要大搞啦， 系啊，系啊，都会去啦，都知。 会唔会再应？ 会再打电话上嚟啦？ 有，我估除咗打电话上嚟，都可能即系奖励下一对夫妇啦。即系我觉得十年系一个里程碑，廿年系一个里程碑，每一个里程碑其实都应该去一个自己喜欢或者完全唔使用脑嘅一啲旅行咯，我觉得。 系啊，都系一个高尚嚟噶，我觉得。 都系。 做咩阿嫂喺隔篱笑嘅意思系咩啊？想去欧洲好耐啦， 又唔讲，要话欧港你出年先至识做， 成日话去巴黎香榭丽舍大道门口排队啊，佢都唔排噶。 今年明明去巴黎，仲要睇埋奥运。 系啊，系咪啊 ？Katie 系咪咁 ？Katie， 我哋交翻俾阿正银先。Katie 啱唔啱啊？下年又去欧游好唔好啊？吓 ，Katie， 好。 或者去影翻辑婚纱相咯，二十周年 系 系啊！而家有好多影楼啊，都可以去影下相噶嘛。 我依家啲婚纱相兴着泳衣影噶，系啊 ，Katie 都好易尴尬啊！你叫执婚纱 唔尴尬？泳衣喂，泳衣都分好多种噶，系啊， 连体式嗰啲 系连体式系啊，连体式嗰啲先有意义。 咦， 咁佢咪同 Gary 可以情侣泳衣婚纱、 潜水衣嗰啲啊嘛，鲨鱼衣嗰啲啊，系啊，系啊，你哋爱情绝不潜。水啊，代表系咪先？亦都连体连在一起啊嘛！喂，嗱，讲咗好耐啦，系时候听一听林子祥嘅《分分钟需要你》。Gary， 不如等你去唱几句嚟听下好嘛？我朝头早想听下听众唱歌好嘛？好咁啊，预备，一、二、三，将个麦交俾你啦。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两空中两人住， 两人住， 活到一千岁。都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有了你开心啲， 好开心啊！ 仲需要你 咸鱼白菜。 喂，系啦，咸鱼白菜嗰句冇咗啦， 可能感动到唱唔到啦。 好好味，我要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是阳光空气。 喂，俾啲掌声。 Oh, yeah! 我觉得个诚意同埋嗰个 满分啊， 感动能力好高啊！有阵时朝头早咧，即系今日最好就 系 好天气啦，即系有蓝天白云，再听埋即系有听众嘅正能量同埋爱咧，真系可以拯救成个世界。 啊、 有爱嘅地方咧就会特别美丽。 哎呀，真系嫁到个好好嘅老公啊 ，Katie 真系。 喂，咁我哋祝你哋 娶到个好好嘅老婆。 啊、祝你哋有二十年之后再二十年再二十年，一路维系住就系靠住大电波啦。咁啊，二十年前就系寿哥啦，《星空奇遇铁达尼》啦。我期待 Gary 同埋 Katie 嘅爱情就神光第一线维系住啦。到有一日我同阿白元浩都退休，就将个棒交俾阿船仔啊 Vicky 啊，或者佢哋已经成为 Vicky 姐啊、船姐啊，去再有其他广播人员去做呢个节目嘅时候，我都希望即系你嘅爱情都陪伴住我哋节目成长，好唔好啊？ 好啊，多谢晒， 多谢晒， 多谢你。 最后我想讲多句，多谢我太太，八年前啦，为我生咗个仔仔啦，浩洋啦， 系， 希望喺你我哋以后日子里边都系继续拖住佢哋嘅手啦， 好， 会断路啦。 好，多谢你电话，拜拜， 拜拜， 拜拜 ，Gary，OK，OK， 拜拜。Okay, okay, bye。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都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睇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 青衫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青衫满意，咸鱼白菜也好。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想埋今晚食乜餸， 还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最近都多咗啲听众咧，中意喺我哋 Morning Call 嗰度唱歌。 哦，几好啊！ 系咯，唔错喎， 中意听噶， 开下金口系咪？ 系咯。 系啊，跟住船仔有機會又開下金口， 係 喎、啊，船仔唱歌， 我哋應該做個環節出嚟，就係可以同船仔 jam 歌， 係咯、 啊，哇 ，OK 喎、啊，如果聽眾打過嚟一齊 jam 下歌， 係咯、 啊，咁、啊、我哋慢慢啦，係啊，咁啊聽即係、就是、聽眾嘅收聽習慣都要用年與日去累積嘅，咁樣即係到船仔有一日都覺得自己，欸、我唔係新人喎，我想自己有啲主理嘅環節出現喎，咁 啊到時咧就會發生嘅咧。 系啦， 系啊， 哇，谂起都犀利嗰阵时， 船姐， 船姐 ，Vicky 姐，欧哥， 啲吹嘘嘅又唔好讲咁多啦，嘥时间， 叫翻欧仔算啦， 系啊， 系越叫越后 生仔得噶啦， 系啊，我谂 住 Vicky 仔啫， 通常我都系越叫越后生，我谂住改口噶啦，叫阿 Michael 仔。Michael 仔啊，咁样跟住叫到好后生，越叫越后生、嗯。好啊， 嗯嗯嗯、 今日食乜嘢？小白， 今日咧就头先，其实朝头早嘅时间啦，六系咪六点几嗰阵时候同阿 Vicky 倾开啊？咁你做咩无端端喺度话想整呢个叉烧 嘅？唔知咧，我都唔记得咗点解，我哋会讲下讲下变咗叉烧。 系啊，咁啊 Vicky 又讲话想食嗰啲叉烧咧，就系嗰啲日式嘅叉烧嚟嘅。 我想试下自己整。 系啦，想自己整系啦。咁啊，突然之间心血来潮，咦系，其实我耐唔耐都会自己整呢一啲嘅日式叉烧嘅。咁啊，其实个整法都唔系话好难吓，咁、当然啦，如果你话要有自己嘅风格嘅话咧，有自己的风味，可能就要喺呢个整叉烧嘅时候咧，就要钻研多几次，因为你可以喺嗰、那个材料方面就好简单啦，日本豉油啦、味淋啦，跟住有啲朋友就除咗味淋之外，仲会加啲酒嘅日本酒咁啊放埋落去，咁啊亦都要喺煮嘅过程入边，咁有啲朋友亦都中意用洋葱同埋用蒜头先爆香嘅，咁有个做法咧，其实都好简单。以上嘅材料你安排咗之后啦，咁你都要准备定一嚿嘅五花腩啦。咁、五花腩咧卖嘅时候咧，咁你都有少少技巧嘅，最好咧就买嗰啲一条长少少， 系 长少少。咁我哋食嗰啲叉烧咪一块圆形嘅， 系啊，一片片 系啦， 嗰个 圆即系好似越南啲炸肉咁炸翻嚟噶嘛。 哦，就是、卷埋佢， 卷埋佢噶，系啊，就好似嗰啲我哋食啲瑞士卷咁卷埋佢嘅。咁、如果你买嗰个腩肉本身咧就短嘅，咁你就卷唔到噶咯。系啦，卷唔到嘅话咧，咁你做唔到嗰、那个即系圆形嗰个效果。咁当然你话坊间亦都有啲，譬如日式嘅拉面铺、日式料理店咧，佢哋都会系一嚿肥猪肉五花腩咁样去到煮嘅，都有嘅。不过就切薄啲就俾你咁样嘅就 一片片 咁嗰、那个咧就似系方形多啲啦，长方形多啲嘅，咁就唔系呢一只圆形。咁如果我哋今日讲呢个圆形呢一只咧，咁头先提过啲材料啦，咁你先买咗个五花腩出翻嚟，咁我就买长少少，咁亦都可以卷嘅。咁嗰个皮咧。你要切走佢嘅，系啦。咁如果你话我唔识切，咁你咪叫阿姐切埋咯，叫哥哥切埋咯。 起皮 系啦，起皮。咁但系嗰个肥膏咧，起咗皮之后就要肥膏都要留翻低。你买五花腩嘅原因系因为佢系五花腩，而唔系瘦肉。系啦、 啊， 咁如果你几惊肥，你又买瘦肉啦。但瘦肉整唔到。好啦，咁你买咗呢个五花腩去咗皮之后咧，翻到屋企咧就好简单，冲冲水啊咁样啦。嗱，我自己做法咧，同真系譬如以前日本餐厅嗰度咧，其实佢哋就我嗰阵时记得系以前系冇飞水嘅。咁、但系因为我自己入厨都又特别帮屋企人整餸多啦，咁我都会觉得飞水呢个步骤原来都几重要， 因为 飞完出嚟嗰啲嘢，我就会觉得啊啲嘢我食唔到真系好辣咁样。 浮出嚟嗰啲污糟嘢， 浮出嚟嗰啲你梗系唔好食啦。咁你唔飞水呢啲就 個人啦、啊、好啦，咁我就選擇咧就先飛水嘅。咁不過咧，我就會飛水之前咧都會先將佢捲嘅。咁但係呢個亦都好視乎翻你。如果你想話我飛完水先捲得唔得咧？先去到將佢變成一個圓形咁得唔得？其實唔係唔得，不過咧可能由於個肉已經開始個組織變咗啦，咁所以就會難啲。咁、所以亦都可以大家就先去咗皮，然後就先捲咗，然後捲完之後咧，你就揾嗰啲煮食用嘅麻繩，去到咧就將佢扎佢，扎實啲。我只有中意扎實嘅五花大綁咁扎實咗佢。然後咧我就會跟住先飛水啦，飛完水之後拎翻上嚟，拎翻上嚟嘅時候咧，我亦都會準備定頭先所提及過嘅豉油、味淋啊，或者清酒，甚至乎係葱啊、蒜頭呢啲咧，就擺入嗰個嘅個 pan 仔嗰度，咁一齊煮嘅，咁亦都會先落去爆一爆，爆香咗啲葱頭嘅先再用嘅。咁你嗰個嘅豉油咧，其實都已經 base 咗喺度啦，唔需要咧就係太多嘅。其實啱啱浸過或者係浸過浸到去嗰個豬腩肉嘅一半度咧，其實就一路著住火咁啊，等佢滾咗之後就成嚿豬腩就擺落去。咁呢個過程咧，我自己就會經常反一反佢嘅。系啦，反一反佢，又或者系因为要转细火啦，咁你就成日都反佢个味道就会均匀啲， 吸收得好啲系咪啲味？ 系都会吸收得好啲嘅，咁但系都要喺呢个过程要煮成一个钟噶，系、啦，你一路系咁煮，我就会攞咗钳去反啊反啊反啊，咁得闲你教时间制啦，十分钟你又反一次，七分钟又反一次咁样。好啦，咁搞掂完之后咧，嗰、那个豉油我就会攞翻嚟用嘅，摊冻咗之后，豉油就会另外攞个煲仔，攞个碗仔入俾佢，跟住个叉烧就咁放入去，跟、住你就。咁可能你譬如即系雪柜，连埋佢浸一晚嘅话咧，咁啊应该系入晒味噶啦。咁到你要食嘅时候，你就将嗰个绳切开佢。咁嗰阵时已经系一嚿啦，你就可以打横一次，一片出嚟咧就系成嚿嗰个 好有动态，一片出嚟就系啊拉面嗰一片， 冇错啦，烧啊，系啦，所以又唔系好难整嘅。大家有机会嘅话，不妨自己试一试整呢个入式叉烧啦。